入場費降到$8，大會推出多項優惠刺激消費。今年有300多間參展商，比去年少100多間，亦都會實施入場安檢。工展會今日開幕，香港中華聯合廠商廠商聯合會行政總裁楊立門說，早前有20%參展商退展，鑑於社會情況會向他們退回參展費。有賣海味的參展商估計今年生意額只是有去年的70%，會多推優惠和新商品吸引顧客。也有參展商說不想突然退展，也不擔心可能出現的遊行示威影響生意。天氣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威以南同香港以南吹烈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南澳建南吹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三会建南同香港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华南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东部稍后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5000米有薄雾；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909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35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56，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2，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69美元，卖出146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6:08，今天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元浩在这里就陪着你们一起起身的。朝早的时间可能都睡得很冧，因为都凉凉地，又可能啲人夜晚的时间就会觉得喂，直头不是凉，是寒寒地。今天见到室外气温16度的，相对湿度77%。开始就是来自12月10号星期二早上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一位嘅禅师咧，咁啊见到一只嘅蝎子跌咗落去水入边，决心咧就系救佢。点知佢一去救呢一个蝎子嘅时间，蝎子嗰个尾巴就笃咗佢手指。禅师无惧，再次出手，点知咧蝎子又狠狠咁样吉多一次。旁边人见到个禅师点解咁都要救个蝎子啊，忍唔住出声。大师啊，大师啊，点解要救佢咧？禅师就答佢啦，其实吉人咧是蝎子的天性来的，而我的天性呢是善良，我怎能够因为他吉人的天性误伤了我而放弃了我自己的天性呢？有时候我们人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可能是因为过多外界的因素改变了自己，你又会不会因为某一些因素改变了自己，令到自己忘记了当初的初心呢？改变了自己原本的性格呢？还是你到今日都可以坚持有一个自己的性格，一个善良的人呢？ 一首嘅歌曲嚟自黄燕《刮骨》。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77%。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会系22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嘅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都回升啦吓。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米粉系有好多种，新竹嘅米粉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新竹咧就新嘅名啊，旧嘅名咧可以叫做米粉寮啊。起源于咧就系17世纪啊，国家从泉州咧去到台湾噶，开始咧就利用米去到制作咧就系水粉米粉。一至时期更加咧就引进咗咧就系吹粉技术啦。到咗1960年代之后咧，更加就制作埋咧就系吹粉，好多唔同即系类似呢一类型嘅粉状嘅面条。进而咧就成为今天我哋见到嘅米粉啦，尤其咧就喺譬如南势啊一带嘅地方啦，因为海风强啊，令到咧米粉嘅事业咧就更加兴旺，好多嘅家族咧就将制作米粉啊成为家族生意咁样经营，聚集咗咧就百几间咧小型嘅工厂，造就咗咧就系米粉庄嘅美誉啊，所以咧新竹嗰啲米粉咁鬼出名。因为地理环境好有关的，要吹干它嘛，是不是？咁啊，海风好紧要啊！以前啊，边度有人用风扇嘅，系咪？好啦，除咗历史嘅关系之外啊，新竹嘅气候亦都咧就系米粉好食嘅原因。有风城之称嘅新竹啊，咁啊喺农历九月至到十一月嘅时间会吹起强劲嘅干燥嘅风，呢啲都系东北季候风嚟噶，令到米粉啊暴晒嘅时数大量咧去到缩短。快速的天然风干令到新竹米粉的口感更加就咬口有劲。好了，刚才讲过就是有些叫做水粉，水是飲水的水，粉米粉的粉，还有有些叫做吹粉，吹就是厨房的吹。水粉就是用水烚烫过之后就再经过日晒，因为体积较为粗糙啊，咁啊冇咁容易咧就断嘅。一般人咧都比较上容易处理，无论系喺新竹定还是其他地区咧，都系比较上常见噶。反而咧就叫做吹粉咧，就系蒸嘅方式咧，咁啊令到佢咧就熟透嘅，再经过咧日晒去到制成，体积啊较为细软，冇咁容易咧就系处理噶，所以占有嘅市场比例咧就唔系咁多啦。好啦，米粉啊，点解叫米粉？米粉啊，个名点嚟嘅咧？早期为咗提升呢一个生产嘅效率啊，衍生出咧就系利用啊玉米粉去到制成咧就系没有米嘅米粉。虽然咧就以玉米粉制成啊，即系能够大量咧就缩短呢一个嘅制作嘅过程，但系为咗咧就延续传统啊，加上近年饮食健康嘅意识高涨。好多咧就系制作新竹米粉嘅品牌啊，亦都咧就纷纷强调，全部都系用米去到制作噶。好多时咧就会喺包装上面咧就标明 100% 嘅纯米标志，所以呢个咧就要大家分别啦。啊，大家喺买米粉嘅时候咧就不妨留意一下。米粉咧的而且确有好多种嘅，咁啊新竹米粉啊食起上嚟比较上爽口啊。你话会中意食边一种嘅米粉呢？朝头早你又会唔会选择食当米粉去到食早餐？定还是你觉得呢一类型嘅面食咧，留翻午餐，又或者系晚餐食会比较上理想呢？以前咧每一种嘅食品咧，大江南北又好，或者台湾都好，香港都好，去到唔同嘅地方咧，都要不断有占有一个市场嘅比例，先至可以叫做令到呢一种嘅食品大展宏图。食物同人都系一样，飘啊飘啊飘，经过改进之后，不断去唔同嘅地方。无论你北去南，定还是南去到北方，都系一样。黄明志，飘向北方 ，featuring 王力宏。 有人说他的老家欠了一堆钱，需要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走出错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时公寓，拥挤的大楼里堆满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930号公路，内心盼着奇迹。不 说不喜欢，车太混乱太匆忙，他还不习惯，人行道一双又一双，斜视冷漠的眼光，他经常强势去灌醉，强迫融入这大染缸，走着脚步满山，恶果都在摇晃，失意的人啊，偶尔醉倒在那胡同楼巷，拒绝抱住酸痒，手中盛着一碗热汤，用力的温暖着内心里的不安，不听也不想，不堪回头望的遗憾，扛下了梦想，要毅然决然去流浪，卸下了自尊光环，或许我疯狂，就算再不堪败仗，也不能投降，再见了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叶子树摇晃，梦境倒映着幻想，雾霾太猖狂，狂山都看不清前方， 我飘向北方。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 我飘向北方， 我站在岩石脚下，悲惨的喘不过气，走在前门那街的人潮总会问起，或许我根本不属于这里，早就该离去，才能给我致命的一击，请用力到这里是梦想的中心，但梦想的遥不可及，这里是原本的真谛，但却总是扑朔迷离，多少人经过残酷的 Rest in peace, 永去的远方、oh, 飘向北方，别再问我家乡。 一首歌曲飘向北方，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平时咧，如果大家翻屋企煮饭，煮完饭都已经攰啦，系咪？食完饭之后要做咩？洗碗啊，仲要清洁厨房的，而且确咧就系有啲攰嘅。可能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喂，不如求求其其算啦，甚至乎咧就放喺度咁啊，由佢浸一浸，第日先至洗，或者得闲先至洗。久而久之咧，其实啲油污啦，嗰啲污渍啊，都会令到我哋厨房咧就开始传出呢一啲一阵又一阵嘅异味啊。大家可能咧就叫做治标唔治本嘅方法就系、是，喂有异味喷下啲空气清新剂，用香味盖过佢。这个方法咧我就唔得嘅，因为咧我就觉得嗰阵沟系香味嘅感觉咧实在太浓足啦，加上咧香味加埋臭味混埋一齐咧系个唔知想点。不如咧就直接啊辟咗嗰啲嘅臭味佢啦。其实好简单嘅，就成日都话噶啦，可以咧就系用盐啦、苏打粉，甚至乎咧就一啲简单嘅用具啊、食材都可以咧就作为咧就系清洁啊屋企嘅一啲嘅重要材料噶噃。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如果咧就发觉啲碗碟啊或者手咧有鱼腥味啊，都可以咧就系用呢啲嘅梳打粉啦。平时去餐厅啊食完海鲜之后咧，其实佢哋都会放一碗嘅，譬如柠檬茶嘅，记唔记得啊？呢碗柠檬茶当然咧就唔系我嚟饮噶啦，就我嚟辟呢啲嘅腥味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按照翻呢啲嘅方法，其实咧用梳打粉加埋暖水洗手咧，同样啊可以有一个好好嘅辟佢臭味嘅方法噶。垃圾桶方面，厨房的垃圾桶经常都会传出一阵阵的味道，每一日厨房呢都是要更换这个垃圾袋的，但是呢就是不是每一个人每一日都会抹埋这个垃圾桶呢？有时候当它传出臭味的时候才开始抹，就发觉都已经太迟了，臭味都已经堆积了在这里，抹都抹不掉。 其实只要每一次咧就换垃圾袋嘅时候，喺个底部撒上少少嘅梳打粉，咁就可以制造咧就系剔除臭味嘅效果噶啦。效果咧其实都几显著噶吓。好啦，油炸味。除了咧就系要用一大镬嘅油之外咧，炸食物嘅时候嗰啲油烟味都系令人哋觉得好辛苦嘅。想防止油烟味嘅话咧，可以喺炸食物之前啊，喺呢一个嘅油入边咧放少一小茶匙嘅花生酱，咁就可以咧就省却之后辟味嘅功夫。你就发觉，咦，哇，嗰啲味嘅好似唔见咗，系啊。少少嘅巧妙位，咁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嘅厨房咧，嗰啲嘅叫做古灵精怪嘅味道咧，辟得嘅就辟，唔使咧咁辛苦，咁啊翻到屋企厨房都可以好舒服啦，可以煮出一啲好味道嘅食物嘅话，咁啊个个都中意，个个都食得开心快乐，最紧要系咩啊？食得健康。 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值大家一年不丧，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付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降？不要低头，光环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要被下家的火种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 这位作品来自 Joyce 郑欣宜的女神，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大埔同旺角昨晚有人快闪堵路，防暴警察到场处理，并曾经在大埔发射橡胶子弹。有市民昨晚在大埔太和路行人路聚集，有示威者在太和路附近马路用杂物堵路，防暴警察赶到，并突然在大埔中心附近发射几发橡胶子弹，引起居民和围观的市民不满。防暴警察大约在午夜12点后陆续撤退，而在旺角示威者在弥敦道尝试堵路，将杂物扔在马路后离开。防暴警察由西洋菜南街跑磅弥敦道方向逗留大约20分钟左右离开，期间与在场记者和围观的路人口角。为期22日的工展会今日开幕，展期到今个月31号，每日开放时间提前到晚上8点结束，入场费降到8元。大会推出多项优惠刺激消费，今年有300多间的参展商，比去年少100多间，亦都会实施入场安检。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行政总裁杨立门话，早前有20%参展商退展，鉴于社会情况，会向他们退回参展费。有卖海味的参展商估计，今年生意额只是有去年的70%，会多推优惠和新商品吸引顾客。也都有参展商说不想突然退展，也都不担心可能出现的游行示威影响生意。瑞典前驻华大使林大安涉嫌擅自安排瑞典籍香港铜锣湾书店东主股东桂文海的女同两名自称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中国商人会面，被瑞典检察部门起诉，一经定罪面临最高10年监禁。检察部门发表声明，认为林大安必须遵守政府和外交部的准则和指示行事，但在今次事件中做法超出职权范围。林大安透过律师回应说，指控毫无根据，对被起诉表示遗憾。55岁的桂文海涉嫌泄露中国国家机密，去年被内地当局拘捕。他的女在林大安的安排下，去年1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和两名中国商人会面，两人声称可以协助桂文海获释，但要求桂文海的女要向传媒保持沉默。沉默。事件被揭发之后，林大安即时被瑞典外交部撤换，同时要接受内部调查。德国柏林动物园为出生满100日的一对大熊猫双胞胎举行命名仪式，分别叫梦想和梦圆。这对大熊猫 BB 今年8月由旅居德国的6岁大熊猫梦梦所生。中国驻德国大使出席命名仪式时说，梦想和梦圆意味美梦成真，寄托了对于中德友谊的美好祝愿。梦梦和雄性大熊猫骄庆前年6月抵达柏林，根据协议，他们会在德国生活15年。至于大熊猫 BB 梦想和梦圆，在柏林生活2年到4年之后会送回中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 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的金额，同可以用在视光服务的款项有几多。计划一下点善用医疗券呢？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sun光。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吓，嚟到咧就系6:35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嘅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嘅。咁啊，室外气温咧系16度，相对湿度78%嘅。咁啊，先睇睇今天嘅报纸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 ，Kit 啊 ，Kit 啊 ，Kit 啊 ，Kit。过去三年啊，本港嘅欠油，即系欠俾油费嘅油件啊，总共咧有成150万件噶。啊，针对啊欠油资嘅问题，油资啊，油费啊吓。咁啊，文字啊写油资，我哋都系讲翻油费啦。唔系油资，讲嚟讲去，啱开心机，真系以为我讲油资啊。香港嘅邮政咧喺今个月嘅16号开始咧有新嘅措施，16号即系就6日啦。嗱，香港邮政咁啊会向寄件人或者收件人寄出一个叫做欠资邮件交付通知书。通知书之内咧就会包含啊欠呢个邮费正背面嘅相片啦，并且咧就贴有啊呢个欠款嘅标签。等啊寄件或者收件人咧，可以知道，系咩邮件啊争呢一个邮费咧？而市民亦都可以透过咧就电子付费嘅方法咧，去到交呢一个嘅欠款嘅。好啦，寄出呢个欠资通知书嘅钱啊，将会咧就由香港邮政啊自己承担翻嘅。咁香港邮政总经理咧，咁啊佢哋自己都坦言啦，未有预计咧就邮政署额外支出嘅费用，咁啊话到咧就蚀住做噶啦。文章形容佢系笑住讲噶，蚀住做噶啦，咁样嘅。希望咧寄件人啊可以顺利寄出邮件，咁而随住新嘅措施推出啊，原有嘅橙色啊，即系领取欠资邮件通知卡，将会完成佢嘅历史任务。好啦，截至到咧就今年10月啦，过去3年啦，咁啊欠呢一个嘅邮费嘅邮件150万件啦，而被销毁嘅邮件更加达到32万件。自从啊2016年嘅4月开始啊，邮政署已经不再咧就上门派呢个嘅邮费不足嘅邮件，改为咧就系收件人嘅地址咧就系摆放啊一个咧就叫做领取欠邮资嘅邮件通知卡。收件人咧需要去到指定嘅邮局啊领取邮件以及咧就交翻呢一个嘅付费噶。但系有唔少嘅收件人就反映啊，因为咧通知卡上面咧就未有寄件人以及咧就邮件嘅资料啦。但系咧就要将不足嘅邮费转嫁至到收件人身上边，做法唔公平。哦，我相信咧都系因为讲翻某一啲宣传嘅事件啦。邮政署咧就公布啦，咁啊喺今个月推出一个叫做优化处理欠资邮件的安排，取代原有嘅领取欠资邮件通知卡嘅做法。新措施底下啦，咁啊，若果欠资嘅邮件啊附上回邮地址嘅话，邮政署啊将会咧就去信啊寄件人，要求咧就缴付所欠嘅费用。咁啊，若果系冇回邮地址咧，先至会向收件人咧就发出缴付嘅通知书。而通知书啊将会咧就加入啊欠资邮件嘅正背面相片，并且咧就贴有一个欠资标签噶，等寄件人或者收件人啊可以预先知道咧系乜嘢嘅邮件争邮费啊。自行决定缴付所欠呢一个嘅邮费，以及咧就前往呢个邮局咧就领取。好啦，新嘅电子方式啦，咁啊可以俾钱嘅，市民可以喺网上面透过电子付款啊缴交呢一个嘅费用。邮件咧亦都会喺通知书发出啊，嗰日起嘅14个工作天之内啊，咁啊要缴付噶。如果仲未领取嘅话咧，就会退回俾寄件人，或者咧就系当作咧就无法派递处理。其实咧，邮差叔叔咧都系除咗系送信纯熟之外啦，咁啊当然佢哋喺每一次嘅处理邮件嘅时候咧，都真系好多古灵精怪。例如咧就系啲字写得差得滞，真系睇唔到，呢个都少见噶啦。但系面对住即系唔俾钱就谂住寄件嘅话咧，其实呢个做法真系唔啱啊吓。咁啊睇下呢个新嘅做法可唔可以咧为大家喺收信嘅时候带来更加多公平嘅方式。 又或者咧系修件嘅时候啊，有埋相片啊，睇翻呢一个嘅修件啊、寄件啊各样嘅资料，先至决定会唔会咧就系帮助寄件人缴付翻呢一个邮费啊。 值得细说飞下来，荡进远处深海，甚至两脚走不动，清想都离开。直到你说不回来，直到我说活该，拿下了你这感情包。这反而相信爱，你是千低处，我是长街，怕一吹一抖彼此瓦解，看着蝴蝶破不过天涯，谁又有权不理解，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 呢首作品嚟自王菲，《邮差》。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77%。喺今日朝头早，当然咧，继续系邀请到职场 KOL 入边嘅我哋嘅专家，喺职场陷阱入边咧，就教我哋点样啊，喺工作上面啊，逢凶化吉啊。如果喺公司上面遇到一啲叫做魔鬼老板咧，哇！喺大家有啲咩办法，有咩套路可以搞搞佢咧吓？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职场 KOL 啦，咁我哋啊职场陷阱啊嘛，系咪先？咁我哋所以咧就邀请到啊，哎呀，已经出咗场啦，邀请到咧就系我哋今日嘅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上到嚟喺电话入边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 ，Vince。 系啊，早晨。 早晨啊，嗱，而家翻工咧，好多时即系都会觉得啦，啊，香港嗰个嘅叫做失业率咧，啊，唔知系咪因为社会运动嘅关系咧，有回升嘅趋势啦。咁啊，啲老板咧开始咧会变得越嚟越 mean 啊，越嚟越魔鬼。 鬼啊！大家都惊呢一样嘢噶啦。如果真系遇到啲魔鬼老板嘅时候咧，真系下下都踩地雷就好大问题噶、哦。有冇啲可以防到魔鬼老板嘅秘笈啊？可以醒下我哋嘅听众咧，边事？ 首先咩为之个魔鬼老板啊？你点样定义魔鬼老板先？ 魔鬼老板俾我定义咧，就即系啦，佢咧会俾翻嗰啲嘅正常嘅翻放工时间你啦，然后咧就系、是、lunch time 咧都会俾你嘅，不过咧喺你嘅 office hour 入边咧，佢就真系揸到你尽，可能咧所有嘢都同你讲系样样嘢都 urgent 嘅，样样嘢咧转冇几分钟就已经同你讲啦，喂，我头先已经交代咗你，点解你仲未完成噶咁样？又或者我有一搭嘅客咧，需要咧去到 call back 佢哋嘅，点解你仲未同我答？好多呢一轮嘅要求嘅，因为啲魔鬼老板咧，佢哋好精嘅，佢哋知道咧，其实喺呢个 office hour 以外咧，佢哋系唔应该去到骚扰呢一个嘅员工嘅，但系佢哋就会 office hour 之内咧揸到佢尽，咁呢啲我就称之为魔鬼老板。今日啱唔啱你咁样称佢哋？ 系啊，但系头先你讲啊，明知唔应该 call， 其实通常去到做得魔鬼老板咧，佢哋唔会理呢一样嘢嘅，佢哋、 哦、系啊， 知唔知？通常系我哋叫做 out of control 啊，定控制唔到自己噶啦。咁啊，又或者系佢哋本身自己嘅工作狂。咁所以咧，我今日想讲嗰、那个即系魔鬼老板呢一样嘢嘅时候咧，我都同啲 friend 啊，即系同啲讲开。即係講喂，你咩為之叫魔鬼老闆啊？好熱心喎、啊！即係我收到好多唔同，即係即刻有好多唔同嘅形容詞啊！咁即係即係講嗰樣嘢咧，已經係跌咗落我幾個女，譬如講緊唔合理啦，唔現實啦，唔合理。譬如就係你翻工時間、放工時間呢啲冇睇到啦，唔理你啦，唔現實啦。即係譬如根本上做唔完嘅嘢，你叫個同事喺好短時間內要做，或者根本上同事都唔識做，又要同事做。咁啊，講緊可能當中有少少少少少少可能完美主義嘅。咁根本上你喺好有限嘅時間，你又要人做，但又即係個老闆嘅要求咧，永遠都達唔到，佢哋永遠都係一啲唔現實嘅要求。咁啊，好啦，又講一啲我哋頭先所講，就是、譬如叫做啲控制狂，其實遇得比較最多嘅咧就是控制狂。你幾時翻工？幾時放工？你喺邊一度出現啊？你點樣做嘢啊？你嘅每一字一句點樣去做？我自己都遇上過你啲老闆嘅，即係佢點樣去完全係控制住你，好似整個人生咁樣。 會唔會咧？有啲老闆咧係真係魔鬼到就係會 check 翻你嗰個八達通記錄啊？睇下你係咪真係去過邊一個站嗰度出現。樣 我真的有見過，不是我自己啦，有時有些主管呢他真的想 check 個同事去了哪裡，當然張卡是公司的，因為其實講緊係，如果係屬於公司嘅咧，公司真係有權去 check 任何嘢。咁啊，個人嘅八達通咧，咁當然因為私隱條例，佢個員工如果夠醒嘅話，佢可以拒絕佢呢一種俾老闆去 check。但係真係有老闆試過去 check 一個同事啊，但係當然又唔係話要成日都去 check 住，譬如發覺個同事佢自己都要諗啊，成日都唔知佢去咗邊。我想知道佢去咗邊。check 係真係有經理試過要求去 check 嘅。咁當然有啲有合理，有啲唔合理咧，係有試過嘅。咁啊，講緊係控制到佢咁嘅地步咯。 系咁啊，要留意住啦。喂，咁但系如果真系员工嘅话咧，遇到个魔鬼老板，我点样防佢呢啲咁 mean 嘅嘢啊？ 系啊，即系譬如唔好讲个行为上啦，更加都成日见到就情绪化啦。即系所谓个魔鬼就系去到个情绪上，可能会成日闹你啦，或者佢自己都比较我哋话叫 moody 啊，即系嗰个情绪系啦，起伏不定嘅。咁通常我哋都會首先咧，我哋通常去到员工或者同事已经即系对咗一阵啦，即系。頂唔住走嚟同喊又好或者投訴又好，通常我第一句咧都會先同個同事講，唔好即係將呢件事，我話唔好 take it personal， 唔好先將覺得係關自己事先，即係我哋都會同佢分析成件事，即係究竟係點解你個老闆會有咁嘅表現，點解佢會咁樣對你？是咪有啲原因？我先揾係咪有原因，或者個原因喺邊度先？咁啊，先係咪自己反應過大？有時我哋又唔排除有啲員工真係比較玻璃心嘅， 係 即係 講一講就已經哇，覺得係天跌落嚟 啦， 神經質得滯，學你話齋。 係啦，我哋都會，我哋做中間人都會先，如果係員工本身，你先自己嘗試跳出嚟。望一望，唔好將佢係覺得係自己嘅事先，究竟了解個原因。譬如係咪即係你揾老闆嘅時候又唔識睇佢時間啊？你揾老闆嘅時候又唔識就住佢個 style 啊？即係譬如你揾老闆，講緊老闆嗰日你明知佢好，原來佢好忙嘅，由朝到晚都已經會博會。咁你想佢喺中間行去一去廁所嘅時間，你真係捉住佢問嘢，咁佢一定有機會即係可能對好人嘅就會叫你遲少少揾佢。唔比較唔心情唔好嘅時候，佢真係可能鬧你都唔奇。 因為首先不是望一個畫面，你望下是什麼情況先。 嗯、 如果他一個遇上一個、你比較 predict 不到的老闆、 嗯、 通常呢我們就會 observe， 都會叫個同事喂望一望他，他總會跟員即是在個 office 有些比較相處得比較好一點的人，相似比較好啲嘅同事或者老闆，佢哋點樣去同佢夾嘅咧？即係你自己都要學。首先，即係如果要方法，你都要去諗個方法點樣去同佢去 work 到嘅。咁喺呢個嘗試係同其他人學習啦，了解下你老闆嘅脾性啦。咁呢個就嘗試即係自己做啲嘢先嘅。咁好啦，咁如果首先我講過啦，如果真係唔得嘅話，即係我揾極都揾唔到方法喎，即係我唔可以主動去做啲嘢，通常我都話咁你試下避一避佢啦，盡量去避佢， 好似避風頭咁樣避一避佢先。 係啦，唔好同佢太 硬碰硬 嘅， 千祈唔好硬碰硬，係啦，以柔制剛。 係啦，咁啊喺你知你 before 即係之前你了解咗你老闆嘅脾性之前咧，先揾個方法避一避去觀察。咁通常啲咩可以做呢，就係、是、即係都係靠佢側邊啲即係個佢圈子側邊啲人去落手㗎啦。咁啊之前我講過㗎啦，有啲嘢做唔到你就要問下側邊嘅部門嘅同事點樣令到你的工作做到。又或者如果個老闆有秘書啊，其實真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嚟㗎。老闆有秘書呢，就秘書一個非常之好嘅途徑呢，了解一下多啲老闆嘅心情啦。老闆的時間啦、行程啦，咩時間揾佢傾偈最好啦？咁呢啲就可以避免即係叫做中地雷嘅時間。咁呢個咧係一個好好嘅人選嚟嘅。 係，咁所以秘書咧要同佢嘅關係打得非常之好先得喎，咁啊無往而不利喎。 係啊，所以話即係周邊嘅人落手就係靠呢其中一個好好嘅就係秘書。秘書通常一定要佢必先要摸清楚老闆嘅脾性，佢先做到嗰個位噶嘛。 嗯。咁如果要做到一个咧，即系连埋魔鬼老板啊，都唔会攻击你嘅人，其实系咪真系喺工作上边做到就系眼明手快，样样嘢百发百中咁啊？即系连魔鬼老板啊都中意你咧？ 其实系噶，嗱，首先每一份工嗱，除非你嗱，依家咁样讲，如果你真系好中意嗰份工嘅话咧，我都系成日都要讲，都要提醒就系、是、你要搞清楚，你喺呢间公司你最重要嘅目的就系即系份工，份工一定俾到啲。即係價值嚟嘅，無論係錢上面啦、 啊， 或者你 學唔學到嘢啊， 係啦，學唔學到嘢啦，你先知道究竟自己你想要嘅嘢係咩先。嗱，老闆咧就真係bonus 啦，佢幫到你成長當然最好啦。如果佢係只要佢唔阻到你嘅話咧，你 focus 翻喺你自己嘅工作度先。咁頭先我講過啦，就算老闆睇唔到你嘅工作，其實側邊嘅人咧。你要 make sure， 即係側邊人都會注意到你嘅工作表現，呢個好緊要嘅。咁有時即係老闆都真係揀唔到嘅。譬如我當一個好嘅老闆請咗你入去做緊一份好嘅工，我成日都話㗎啦，嗰日有機會有一日你個好嘅老闆佢可能會離職或者可能調職，調咗另一個老細俾你。其實老闆好難係唔係你嘅選擇，唔係你嘅控制之內。咁你要搞清楚究竟你自己，究竟你喺呢間公司。你的目的是做什麼先？最緊要 focus 翻喺嗰樣嘢，做翻你想做嘅嘢。咁呢個係比較重點嚟嘅。呢、這個講緊係你好想留喺呢份工嗰個方向啊。如果真係去到一個位置，你覺得份工又俾唔到乜嘢嘅意義你，又或者個老闆完全都幫唔到你，咁其實你都要自己 set 個時間。究竟呢？我之前講係咪份工係再適合行落去咧？個兩個方向咯。 係自己都要諗啊！呢啲即係遇到個魔鬼老闆，自己又達唔到標嘅時候咧，咁啊日日翻工好似受罪咁，第一日冇。位啦，系咪先？咁如果个老板系直头对你都已经过分咗面嘅，咁你又学唔到嘢，咁呢个时候咧，我谂作为员工都要自己要考虑一下自己嘅前途，系咪继续喺度日日低声系俾人闹，但系学唔到嘢咧？咁样系嘛？ 系啊，因为我之前我讲过，其实你每一日俾人闹咧，就算你唔理咧，其实嗰个负能量好影响到你个。那個情緒上，或者那個成日講個心，即係 emotion， 成日講個心理狀態嘅。咁其實對於你嚟講係慢慢咁蠶食緊你嘅心，即係你個心情咧，其實係對自己都唔好 嘅。冇錯，咁所以咧遇到個魔鬼老闆咧，其實就唔需要擔心嘅。如果你能夠做到佢嘅要求嘅話咧，其實基本要求咧，你都據理力爭，咁啊魔鬼老闆都唔使驚啊。如果你話翻到公司咧，成日因為有個面嘅魔鬼老闆搞到你唔開心咧，咁啊要聽翻星期四啦。職場 KOL Circle 教你點樣揀人啦，係咪先？好啦，朝頭早唔該曬 Vince， 唔該曬你先，拜拜。 好，唔該，拜拜。 教我教咗你點樣對付呢啲魔鬼老闆，但係都希望你嘅老闆係一個天使嘅老闆。 入夜骤然步过荒野，沿途为烂密布，人凌空自狂风，听到泣诉，这日何时教我动容，发现切割都不痛，那两极情绪离奇到竟变重。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一个黑方格。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说句无意。 复合尚存万个分野，原来命神未到，谁人亲谁人疏，看他色素。昨日和睦那个阵容，见面半秒即失控，世界用常理平衡了那种痛。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一个黑。才明白不可以共个层次，灵魂若可固然，为何欲身上寄望那副太空的瞬间，寄托答问已叫你失聪，人和外星有没有对话，还未够差，那一个会理我些啥。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早已给分差。 Maybe we've been never strangers to our hearts，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分不了有意无意。太想退眠， 这个时候先听听就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转到神光第一线中文流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你去到早上的十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昨日和睦那个阵容，见面半秒即失控。 在今年较早之前， Phil 林奕康就去到美国波士顿一间著名的音乐学院那里修读一个音乐课程，在这么强烈的音乐氛围底下，他也是创作了多首的音乐作品。继之前的重读兴趣班，今次为大家送上这首歌，创作的意念就是由一句说话开始， Stranger in the dark。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人离的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共个层次。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歌由林奕康作曲，林宝填词，阿 Phil 林奕康 featuring Artem Konstantinov 黑方格。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让步太多，而普京亦未见会在外界压力下屈服。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再次就弹劾总统特朗普举行公开听证会。民主党律师公布至今的调查结果，认为特朗普推动乌克兰调查他的对手前副总统拜登父子，同时扣起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即係嗰啲彩霞仙子啲 friend 啊， 係咩？ 係啊，望上天空嗰度有見到咧，即係少少粉紅色啊，少少橙色啊，咁啲雲咧，最緊要咧個天靚咧，要啲雲配合，跟啲雲咧又係好似一片片棉花糖咁樣咯。咁啊碰巧咧，今朝以至琴日朝啦，同埋琴日嘅叫做傍晚時間啦，都係有呢一類雲海咧，咁啊喺社交平台咧就大量啊。大量咁樣俾呢啲叫做晚霞啦，以至咧朝頭早咧呢啲哇 magic moment 咧就叫做洗版啦。 哇靚喎、 啊！大家又可以感受一下個天空幾咁 係啊！我哋喺直播室啊冇辦法啦。 係如果上去天台係就會睇得到咯，即係港台嘅三樓天台。 係啊， 有陣時好多同事都見到呢啲咁靚嘅景緻啦。忍唔住都會影翻一兩張相。 係啊，真係幾靚，因為咧我哋個天台係有一個幾好嘅位置，望咧又望到過去港島嗰邊啦， 係 咪先？所以如果即係天氣嘅時候咧，上面睇都睇得幾清楚㗎。 嗯，舊時冇咁多貴樓咧遮住，冇咁多高嘅商廈或者有啲住宅遮住咧，仲望得清澈， 仲望得清楚。 依家就相對望過對面海咧，就有啲難度啦。不過望向天空咧，就依然係哇有一種咧綻麗嘅感覺嘅， 幾好啊！ 係啊，令到成個朝頭早咧個感覺都叫做輕鬆一啲啦，以至因為你朝頭早咧一晨早流流一起身咧睇到啲靚嘢啦。咁呢啲哇好靚嘅天空景色咧，都真係成個人都煥然一新啊！仲有咧，你擺上呢個社交平台咧，咁上個禮拜咪教咗大家一啲 hashtag 嘅，咁咧如果你打 hashtag 啦，打 sky 啦，跟住再 hashtag 啦，香港啦，突然間會多咗好多外國嘅朋友去 follow 你嘅，因為咧。正所謂啊，雖然都係大家身處同一個天空，但係西雅圖嘅天空同香港天空又未必一樣。 我話俾大家聽啦，我哋就話恨睇到西雅圖嘅天空啊，西雅圖嘅人其實一樣恨睇到我哋 香港 嘅 天 空啊。 咁你喺東京嘅天空咧，可能又唔同，係咪先？今朝早嚟計啦，咁你話北京嘅天空咧又唔同。南京嘅天空咧又唔同喎、啊，咁啊，所以大家雖然都係地球村啦，同一個地球啦，但係景緻同埋風景咧係有啲唔一樣嘅。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朝头早嘅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Didi 喺度啊，早晨啊 ，Didi 啊，见到 Didi 笑笑口口啊，即系代表出边交通都几好啊，系嘛？ 系啊，好开心啊 ，OK 嘅都咁啊，最紧要就系平平安安啦。讲翻继续提大家，港铁嘅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嘅，咁个别车站嘅出入口都系暂时关闭啦。轻铁继续减都要提大家啦，七五一线咧就由706线替代，六一四 P 线咧就由614线替代啦，六一五 P 线就由615线替代，761P、751、614线呢仍然是改道行驶的，其他轻铁路线就维持不变啦。另外啦，由于爆水管和二合道来回方向近住北葵涌赛马会游泳池对出啦，慢线呢就封闭的，经过小心啦。运输署呢就话帮我哋听，截至到今朝早嘅7点钟啦，仲有呢交通灯大约是30组呢就未修复㗎，包括呢都係喺旺角道啦、弥敦道同埋亚街路街一大路口啊，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啦，维园呢就係、是有工展会，咁啊时间咧就会由下昼嘅四点钟开始，至到午夜嘅12点钟啦。有啲地方咧就划做行人专用区噶，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啦，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嘅。咁今朝早有安全车速，三号干线三号码头荃湾。 Didi 头先攞住一沓咧，好似试卷咁嘅物体咧，就系呢、這个为配合咧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第54届工展会而实施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一沓。好似試卷咁樣， 你講得啱啊！如果我跟住佢依一沓咧，真係起碼講半個鐘頭。佢哋係有巴士線啊，有啲改路，但我覺得講咗啲聽眾都 get 唔到我講 嘅， 所以我就會通常都係精簡嚟講啲重要嘅嘢。 咁可以喺邊度揾到咧？即係有關於呢、這、一個。 我上翻佢哋工展會。 如果想清楚，好簡單，去運輸署網頁或者上我哋港台網頁，我哋咧就精簡嘅，我哋精簡版。 哦，咁睇我哋嗰個方便啲喎。 咁唔係有啲人想詳細噶嘛？係啦，咁又唔係。 精簡大部分都要快，因為而家係咪咁？梗係睇佢精簡。 唔係，如果你喺嗰度擺檔，可能就要睇個詳細。係 啦，有啲係啊，我覺得啱啊。有啲咩暫停使用巴士總站同公共小巴啊，就暫停使用巴士專線啊，臨時巴士站安排啊，話成搭。咁呢啲詳細咧，可以上運輸署網頁睇到嘅。 係咁啊，精簡版咧就喺港台嗰度交通組啊。 My 咧下低有個細細格咧，有個交通咧，有個車嗰個咧，好正噶。 咁你會唔會去啊？工展會自己掃貨咁樣？ 我怕 作為一個媽媽。 我怕逼人，我就唔好上咯。但我媽媽咧，就其實今次咧，竟然同我講話想叫我陪佢去，我考慮考慮啦。 考慮考慮啦，係啦，係啦。咁好啦，唔該曬 Didi 啦， 唔該 Didi， 唔該曬。咁啊，彭爺爺喺出邊啦，已經等緊我哋啊，要同我哋講下天氣啦。早晨啊，彭爺爺， 彭爺早晨。 喂，早晨啊，歐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 早晨。 今朝早咧，哇，還可以欣賞下咧呢一個嘅晨光第一線啊嚇，即係咧比較少咧有機會咧，即係除咗有陣時望向個天上面咧睇下，咦，今日咧有冇多唔多雲啊，係咪有藍天嘅景況之外咧，其實都可以咧欣賞埋呢一個嘅喺七點零鐘嘅香港嘅呢個日光啊，因為咧都幾特別嘅顏色啊，有陣時見得到，譬如今朝早上而家呢一刻咧，望向呢一個太陽嘅方向咧，見得到咧啱啱好咧有幾塊雲咧就遮住咗嗰個嘅陽光個太陽，令到佢咧周邊咧就好似有一種咧晚霞咁嘅 feel 喎。 哇！ 系喎，咁明明而家七點零鐘朝頭早嚟噶嘛，咁佢嗰種嘅陽光嘅顏色咧，又係橙橙黃黃咁嘅顏色啦，又好柔和咁啦，真係咧可以望多兩眼啊嚇， 都幾靚啊嚇， 唔會話點樣影響你嘅視力啩？ 一兩眼啊，唔應該冇乜嘢嘅。 一兩眼咧，係啊，係咁啦，唔好太過耐咁樣啦。咁啊，今日嘅天色咧相當之好啊，而家咧可以話係我著咗八成嘅天空咧都係冇雲嘅。系啦，咁啊蓝天底，咁啊啲云咧都系薄薄地，一片一片咁样嘅，嗰个模样都几特别嘅，咁啊中意欣赏下有呢个闲情啊，欣赏下呢一个嘅景致嘅朋友啦，可以一路步行嘅时候咧，一路望下或者坐紧车喺路面上面咧都可以望下，如果揸车就唔好啦，梗 系啦，系啊，咁啊就唔好成日 要睇住条路啦， 唔好成日望住个手机啦，咁啊望下出边啲风景，令到自己心情好咗先，咁呢样嘢最紧要啊，系咪先？ 系啊，喂，气温方面咧，那个体感咧都系有。仲咧打開雪櫃浸浸涼咧感覺嘅，咁啊你話係咪好凍咧？又未至於嘅，咁啊今天咧應該就唔需要著得太厚衫啦。而家呢一刻啊，咁啊但係適量嘅衣物咧都係需要。照顧到自己個嘅變化嘅身體嘅變化同埋適應力嘅， 明白好啦，咁啊唔該曬彭爺爺，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嚇，咁啊轉頭再見，拜拜。咁啊出邊嘅詳盡天氣方面咧，咁啊就係大致天晴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咧會到22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展望啊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以及乾燥噶，日夜温差亦都係較大，本週後期濕度咧都會回升噶啦，而家16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就係77%嘅。 今日咧晨光大學就講一下一啲放租嘅情報俾大家聽下啦。上一集咧就聚焦講下咧啲第一次出嚟租樓嘅新手租客啊，今集咧就講下啲租務市場嘅情況，同大家聽下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大学咧继续有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再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上集好记得咧，就讲一啲关于租客嘅小贴士嘅基本版嘅租客入门篇咁样啦。咁啊，今集咧就反而咧想帮啲业主放租嘅业主咧谂一谂啦，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啊。年月来咧都有啲社会事件啦，咁社会事件其实都某个形义上都影响一啲咧，嚟香港读书嘅，无论系内地学生定还是系咧海外嘅学生，咁你知香港啲宿舍就要抽噶啦，咁啊唔系叫做个个宿舍都够俾啲宿生去住啊，所以都造就咗好多唔同大学咧旁边嘅一啲大型屋苑咧都好受一啲咧大学生咧可能夹份租又好，自己租又好嘅一啲欢迎嘅，但系随住啲事件发酵啦，咁好多嘅学生可能都未必会选择继续喺香港升学啦，意味住 有機會影響呢啲大型屋苑嘅放租啊，以至大學旁邊原先我哋做 dorm 嘅咁樣放租俾啲學生嘅，但係依家都未必放得到啦。咁樣你會點去睇嘅咧，阿 Joyce？ 嗱，其實咧而家確實啦，真係咧租盤咧係特增嘅。咁當然啦，你話係咪直接關於咧成個社會運動咧？咁又唔一定嘅，氣氛都好緊要啊。因為其實唔係即係單於喺大學附近嘅即係屋苑嘅租盤特增啦，其實其他屋苑都有咁嘅情況，更加啦就係交通各方面問題啦，令到真係想租嘅人啊少咗去嘅，咁變咗盤咪喺度累積咯，咁而租出嘅盤亦都少咗咯。咁好啦，講翻頭先你話學生啊，會唔會咧即係因為呢啲情況啦而唔嚟香港讀書嘅？有可能嘅，咁因為而家始終到今日啦都唔係好明朗啦，翻咗國內嘅學生就一定啊間屋啊唔要噶啦，咁唔要嘅就俾翻業主嘅時候，咁一定業主係冇租收啦。咁你話佢再放？嘅时候，我相信佢亦都系，如果喺大学附近嘅话咧，咁亦都好有困难，因为而家停晒啦，好几间大学啊，可能去到下个 sem 即系可能一月啊，甚至乎啊新年后啊，唔知啦吓，即系睇下修复情况啦。咁所以咧，确实咧，我都承认咧，即系各个即系大学附近嘅屋苑咧，系有好大嘅即系阻力啊。咁但系亦都会引申咧，其他嘅盘咧多咗盘。咁点解咧？咁因为租户唔单一系学生噶嘛，有正常嘅租客噶嘛。咁咦呢边多咗盘，又平咗，咁我咪唔去嗰个本区去租咯，咁去跨区咯，或者哦可能佢大学附近嗰啲嘅站系佢本身佢想住嘅，咁但系就因为当时好贵吓，俾学生争贵晒，佢就跨咗区。咁啊而家。平咗啊，翻去，咁啊会有呢个流动性啊，咁所以咧，我都系建议大家咧，如果真系谂住出租嘅业主咧，而家呢段时间咧，即系个价钱咧，稍微即系远翻一啲啦，因为如果唔系咧，你等佢丢空，咁其实而家就嚟十二月啦，咁啊眨眼一月又新年到啦，咁丢空几个月，其实嗰度都系钱嚟咯，咁同埋你话嚟紧会唔会明朗翻晒嚟咧？其实真系要睇事态发展啦。我都答唔到，即系各大学管理层咧点样去对待即系国内嘅学生，系咪再招揽翻嚟啦？又或者会唔会肯定保证到即系 毕到业啦， 毕到业啦，安全啦？咁呢啲都系国内家长咧，即系我听到佢哋都有咁嘅即系concern啦。咁所以都系嗰句，如果你系附近嘅业主们咧，你就唔好谂呢一批嘅学生先啦，即系咧谂住租俾啲普通客户啊，咁啊，就算你话平租都租咗先。 哇，咁个议价空间就比较大好多咯，沿住马铁站嗰度有个大型嘅楼盘，即系之前都被疯狂咁样追住入噶嘛，系咪先？ 因为好多人租啊嘛。 虽然讲紧都好多年历史，有冇30几40年啊？我想问嗰、那个第几嗰个啊吓，只有30-40年啊嘛，应该系 咪？30年咧，咁我真系要睇翻， 系真系要睇翻， 好 耐啊，真系 好耐。咁所以即系大家就如果即系手持啊，即系完善嘅物业咧，咁就要松手啲啦，大家。咁应该真系议价空间咧，你系可以俾到其他嘅租户啦。如果佢话非学生咧，你要心理准备啦，佢一定系第二度过嚟嘅。你唔平咧，佢喺下个站嘅啫。咁呢个就几大影响嘅，因为其实你见到啦，我哋无论啦各方面啦吓，股市都好似都。OK 咁啊，楼价又好似又企稳下，新楼盘又卖得晒， 系啦，新楼盘又算系、都算系咁，系元朗嗰个争少少，其他都走得七七八八，真系 好犀利，即系你有你运动，我有我买楼噶嘛，咁所以咧，但系因为租金未反应，因为租金一路都企稳啦，咁而租金咧系绝。即係一個極好嘅令到樓價咧會有機會下挫嘅即係嘅原因嘅。咁當然租價咧就係墊後嘅，即係譬如你話今日佢唔租啦，咁我深信啦，即係好多業主們係唔會咁輕易咧，即係會減價嘅。 係，亦都未必即刻反映到出嚟啊嘛。 起碼咧新年後啦，係啦。咁新年後因為佢放咗兩三個月啊嘛，咁你唔急嘅，另外嗰個都應該有啲急啦啩，係嘛？係。點解咁耐冇人租嘅？咁其實一般都係咁嘅，即係兩三個月後咁。咁啊，亦都經歷過啊，成個大長假嘅冇人睇，咁啲 agent 咧，梗係日日打俾你冇人睇我，最後冇人睇我，落得台啊！咁呢啲情況就慢慢你就會喺新年後會陸續減價。 但係 Joyce 有陣時咧，你哋都做慣樓市分析咧，一定會。 会有啲古怪嘅消息出台，到时呢新年过后呢又会同你讲呢最坏嘅时间已经过去啊，啲租呢继续企得好硬嘅，同埋呢个刚性需求又喺返到咁样。你都知道㗎啦，即你哋做楼市分析就通常都会遇上呢个咁嘅大气候，就係话喂点解只升不跌嘅，咁就係呢啲 reasons 囉。 系啦，咁啊会有啲消息顶住嘅，咁但系咧今时今日咧，大家睇消息咧，我成日教我啲学生啦，真定假咧，要先深层分析先，唔系佢讲话升你就信升，佢讲跌你话跌，咁你一定要睇真实情况咯，因为我哋即系做好多睇楼团咧，其实我哋好落地噶嘛，咁落地嘅时候，个地产又应该唔啱你啊，唔通佢成百个租盘都话我哋冇租盘，咁会讲唔出噶嘛，咁啊或者啲业主即系唔减价，但系就好多。咁呢啲其实呢每个礼拜呢我哋都即係会可以真实落地都反映到。咁呢啲係事实嘅真相，即係冇争议嘅。咁啊落到去原来咁多盘嘅你都仲係死咬住仲要信报纸讲啊大声咁样。咁呢个就呢个就唔係我哋向来教学生啦。咁当然啦唔係我哋嘅学生嘅时候呢即係嗰啲就要自己用理性去分析囉。真升定假升呢真跌定假跌呢咁因为好多即係消息都 流流地可能 是有机会不是完全正确啫，我只系话咁，所以就要小心啦。呢、這个就 系咁，但系有啲嘢又真系好真实反映得到。譬如你话喂新盘畅旺，咁你睇到人哋个楼盘一出真系卖晒噶嘛，系咪先？ 需求真系 你话、 這個、 你话喂人哋成个盘可能讲紧五百个盘，最后有十。几廿宗塌订，其实都真系占好少嘅部分。 系啦，十几廿宗系嗰啲唔小心啊，冇准备嘅， 冇信心啊， 冇信心，突然冇信心啊， 突然冇信心、啊， 开多次睇多几次片段，电视就冇信心啊，呢啲经常都有嘅。咁但系呢个唔系一个大比数嘅数字咯，吓、嗯，即系对比以前即系个楼市即系冧落嚟嘅时候咧，或者佢大幅去唔卖层楼咧，就唔系嘅。咁而家我哋都睇到咧个需求其实仍然都好紧张啊，咁同。同埋咧，琴日都有讲啦，即系话一啲地啦吓，即系会可能即系一齐去发展啊。咁但系咧，都其实要等城规啊，或者各方面去批核咧，都可能要搞好几年先至有笪地真正出路咁而起楼。咁所以咧，短期咧，我睇供应咧又未必话大幅供应，就要睇市场咧嗰个需求会唔会自己自动减少啦。吓、咁当然，如果冇自动减少嘅，啲楼价继续即系有承托又卖得出，纯粹租冇嘅话。只不过升幅稍缓嘅啫，唔一定跌，系啦。咁但系如果又卖唔出，租价又跌咧，咁其实楼价有机会咧就向下调整噶啦。咁、因为而家其实琴日都如果有睇节目啦，都话有啲投资者咧已经陆续放晒啲楼啊。 系 咁亦都我认识嘅好多可能有小朋友咧都会佢哋会移民啦，同埋小朋友移民，呢啲系有嘅，咁但系就唔算大比数咯。 系 啊， 虽然佢哋个移民可能都系过去坐下移民监。买个保险，大家都明白，可能三四年后又再翻翻嚟香港大展拳脚咁样啊吓，咁啊唔知放楼放唔放股票啦啊，真系。 但系今次啲人醒目啦，就以前咧移民就放晒佢啊，即系断晒个根喺度。 依家唔会嘅， 而家唔会啦，我坐几年啫嘛， 玩 我翻嚟， 又嚟玩过， 又嚟玩过啦，咁所以就大家一定要睛明眼啊，知道点睇个楼市啊。 OK， 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学 是天光还是天黑，根本一样。是争取还是放弃，我演小角色有否两样？天天干活于上，呼吸生活，安守这坚固堡垒，独仰望我天窗。从出口回眸。 伤，即使中枪，都只不过越战越强。撑下去，跌下去，那巨墙攀。绵长，跌下每步艰苦挣扎再攀上，像眼前日与夜，每天幻想交织理想。 呢首嘅作品系嚟自小肥加上 Jerry 啊，那巨墙攀不上，希望咧就香港啊，人人咧都唔系话攀唔到上半墙嗰度，系个个咧都系啊有自己嘅安居嘅地方，咁就好啦吓。室外温系16度，相对湿度76%嘅。先听听咧就系7:30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香港华人书院胡应湘堂地基一处露天斜坡发现土制炸弹，警方已经移除。警方昨日下午接报到场，发现炸弹由两个筲箕对接而成，里面放满粉状的化学品，而保鲜纸包裹，外面有无线电话连接内部的电路板，并且有大量铁钉。炸药重大约10公斤，相信能够遥控引爆，可以引致大量死伤。警方话土制炸弹位于私人地方，但外人亦都可以靠近。爆发的话可以波及附近50米至100米，会调查为什么有人在校内放炸弹，并且了解校方有没有收到恐吓的讯息。警方亦都会调查是不是同近日大学实验室化学品遗失事件，以及近期的暴力案件，尤其是星期日的串谋伤人及枪支案件有关。香港华人书院表示，今日会照常开放，所有考试同课堂如常。为期22日的工展会今日开幕，展期到今个月31号，每日开放时间提前至晚上8点结束。入场费降至8元，大会推出多项优惠刺激消费。今年有300多间参展商，比去年少100多间，亦都会实施入场安检。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行政总裁杨纳门话：早前有20%参展商退展，鉴于社会情况，会向他们退回参展费。有卖海味的参展商估计，今年生意额只有去年的70%，会多推优惠和新商品吸引顾客。亦都有参展商说不想突然退展，亦都不担心可能出现的游行示威影响生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巴黎出席乌克兰问题四方会谈，是两个人首次见面。两人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四方会谈之后，再举行双边会谈。普京前往出席晚宴的时候说，对于会议感到满意，预料四人在晚宴之后会发表联合声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马场一带咧就挤塞噶，车龙咧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啦。

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禄同埋欧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考考大家啦，朝头早记唔记得咧？香港有啲乜嘢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記得一兩樣都好叻㗎啦， 嗰啲食物啦， 係啦，港式奶茶啦，係啊，仲有呢個冇火龍啦，係 啊，我諗緊嗰個算唔算係啊？即係嗰個西貢嗰個岩石咧， 地質公園 係地質公園嗰度， 地質公園我又唔係好記得，我都係記得啲睇嘅嘢同埋食嘅嘢，嗰啲涼茶嗰啲啊，係啊，非物質文化遺產。 魚蛋係唔係㗎？魚蛋未係啊？ 好似未係，好似未係啊。咁啊，聯合國咧就教科文組織咧 UNESCO 咧。昨日就在呢个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就举行会议，咁审议新一批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咧近年风魔全球的一种呢一种可以话是一种服务嚟， 系 呢种服务咧，竟然有机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喂，你真系估都估唔到嘅， 香港噶？ 唔系喺香港嘅，喺。泰国的 按摩啊， 是啊，你真的估不到、啊、泰式按摩呢就有望获批、啊。 哇， 那么、啊、 泰式按摩是那些拍骨那些嘛、 拍骨好像是用来做医疗的，总之令到你的骨就即是拉来拉去啦，即是整个人反转再反转咁样啦，就同传统中国式嘅按摩系有啲唔同。中国式嗰啲就简单啲嘅，你摊喺张床嗰度，咁咪揼骨咯，揼啦咁样。但系泰式嗰啲咧就会有个姐姐 即系摔角手咁样， 系啦， 拍你咁样噶， 咬你条腰啊，即系 我冇试过呢个真系。 系咪啊？跟住又会踩背。 按摩本身都好少噶啦， 系。 系啊，而家踩背咧。最多都是叫我弟弟踩一下 这个按摩就现在尤其是转了去就做 SPA 啦，因为水疗呢其实很多时候都跟埋按摩一起做，譬如有些朋友喂放假、哦、要充电、哦、通常去那些巴厘岛啊那些即叫做布吉啊，那你住那些靓一点的 Villa 呢，那 Villa 里面呢就已经有埋那些 SPA 那些技师的嘛，那你就那些 SPA 那些就会即做水疗啦，又有些敷面膜啊，成做完美容咧嘅环节咧，最后就会有一 part 咧就按摩嘅咁样，大抵系咁啦。咁嗰个咧就归咗落去做 SPA。咁但系咧呢一个咧泰式按摩咧，就真系将你好似人体奥妙展咁样咧，扭嚟扭去， 扭嚟扭 嚟拉去。即系头先小白嗰个形容都啱嘅。 摔角手， 摔角手， 拍你咁样， 系啦，即系拍骨都系嗰句啦，系医疗嘅用语嚟嘅，即系有啲中医嗰啲咧，即系譬如你中国嘅骨科咧，即系譬如你话扭亲条颈啊，咁你去睇中国嘅骨科咧，咁嗰啲就称之为拍骨个俗语，咁但系咧，如果你话 日本有啲整骨术 系啦，如果你话按摩嗰啲咧，就通常都系用翻揼骨嘅咁样啊吓，咁就喂泰式按摩咧，原来咧。唔系喺泰国发源噶， 吓、啊？你点估到咧？ 因为 泰式按摩，即系可能有一日同你讲，喂，其实寿司咧 系中国又系中国系嘛？你走喺元朝嘅时候，已经啊不必练啦，已经将啲生咗嘅鱼摆喺嚿饭上边噶啦。 最奇怪就系不必练，明明系内蒙古嗰啲嗰边嗰啲人， 大汉 大汉嚟， 冇理由食鱼生噶，佢就系食 就系食鱼生，同样嘅道理，点估到？ 唔好咁认真，头先我同小白搞下笑啫。咁啊，朝头早，喂，泰式按摩咧，原来系源自印度噶。 是 啊，在印度嗰度传过去泰国嘅，再由泰国咧就发扬。 咪先，而家印度本身有冇印度按摩噶？ 又好少听、啊， 系咯嗬 ？Thailand massage 通常都系咁，有冇听过 ？Indian massage 又少啲听、啊， 少听、 啊。系啦、啊，相传咧就系由医生啦同埋僧侣啊喺印度咧喺2500年前咧就传入。泰国嘅起初咧就系喺佛寺入边咧以师徒形式相授嘅，后来咧就变咗家庭传授啦咁样。咁原来按摩一开始本身咧都唔系叫你身心舒泰嘅，系真系有啲医疗嘅作用。 作用嘅。譬如你扭亲条颈咁，透过 瞓礼颈咁啦，最常 按摩嗰啲就可以舒缓得到，以至医治得到添啊。根据佢嘅说法系咁样。咁直到咧十九世纪咧，拉玛三世嘅年代咧，一批啊泰式按摩大师。 拉玛三世系。 你喺一個年代嚟、 哦， 即係拿破崙幾多世嗰啲、 哦，即係係印度嗰啲定係 印度嘅印度嘅、 哦、 印度嘅，仲係印度年代嘅。咁一批咧泰式按摩大師咧，將佢哋嘅知識咧就刻咗喺佛寺嘅石碑嗰度， 嗯， 令到咧呢一種嘅技藝咧就可以啊開始外傳啦。不過泰式按摩咧真正普及咧要等到咧1962年喎。 哇， 其實唔同現今咧就唔太遠嘅個距離。1962年咁啊， 咁即係如果我哋寫住見到佢哋話古式泰式按摩嘅， 係啊係，就應該古法 嗰啲唔知真定假咯喎咁樣。 可能 近呢代先有噶嘛， 真係唔知道啊嚇。咁可能古法又會傳到落去俾佢哋咧。知唔知全球咧有几多个泰式按摩技师？ 哇！ 即系注册咗啊！嗱，依家讲一个官方数字，就唔系突然间话我喺乜乜会嗰度报咗个班啊，我帮你按两下，就唔系讲嗰啲，就系、是、真系 A 就系第一系揾食嘅，第二系经过专业培训嘅，第三系有晒证书嘅、 啊。 嗯， 50万。 都啱嘅，大概系差唔多，咁啊大概20万啦。 哎呀， 个数字有唔系个数字有偏差，但系即系起码系20万，唔会200万咁样咯，系20万个呢个泰式嘅按摩技师。 因为我估咧系咩咧？我估其实其中有10至15万咧都已经喺晒泰国噶啦。 哦，系。 咁另外嗰啲咧就考完个牌之后咧就出外揾食。啊！賺外匯翻泰國使咁樣， 係 咪？ 咁頭先講啦，話一開始嘅時候發源呢個泰式按摩咧，就喺呢個佛寺啊嘛。 嗯， 咁呢個佛寺咧，直情有名嘅喎，叫做卧佛寺，即係個佛都係瞓喺。 喂，即係係咪嗰個卧佛嗰個位啊？泰国嗰个 可能有 几 个卧佛，我都知道泰国系有卧佛嘅。咁卧佛可能系一个即系譬如关帝咁样啦。咁你唔同地方都有关帝庙噶，可能卧佛都系嘅。即系可能泰北有一个卧佛嘅，咁 清迈 南部系啦，又有一个卧佛。咁佢冇理由拜一个卧佛要长途跋涉咁样噶嘛？即系估计系咁啦。我都系估计嘅啫。咁理论上都有机会系咁啊吓。咁卧佛寺嘅按摩学校嘅课程咧，当中包括如何咧促进人体血液循环以解决肌肉肿痛啦，专门咧从呢个智利啊到曼谷学师嘅女按摩师咧，萨里就表示：哇，喺智利飞到去 Bangkok 嗰度学， 即系 泰式按摩， 即系证明乜嘢咧？ 系 智利好学士， 系啊，可能系、啊、 好学士。 只要你考到个牌，攞住张靴咧，你喺智利咧，哇！ 无往而不利， 风生水起， 直头可以话俾人听呢一种咧系东方嘅古法按摩， 系东方嘅医术啊！ 咁你翻到嚟，即系翻到去治理嘅时候，仲唔肥仔？ 系咁，除咗肥仔之外，除咗做生意啦，估计如果佢依家都系有啲行医嘅心态咧，都系谂住帮人嘅。 系啊， 因为你真系可能做完个 meditation， 做完个疗程之后就叫做即系成嚿嘢咁样做完之后，可以帮 到 人，帮到 人 咯， 帮到人系最紧要嘅，任何事情都系。 点估到泰式按摩都可以有机会啊？嗱，有机会啫，依家倾紧，有机会列为呢个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几有趣， 几好呢个。 系啊系啊。 如果佢嗱，我自己理身啦，我未试过呢个泰式按摩嘅。 哦，即系你去泰国都冇 按摩。我其实由细到大我都唔揼骨唔按摩嗰啲人嚟。 咁你可以试一次呢个体验。嗱，虽然痛， 我有啲惊， 但系你。冇话惊唔惊？ 唔系，因为咧，我系 一世物一世。 呢方面我系承认我系惊，因为咩咧？譬如条颈咁样啦，瞓礼颈咁啊，你去睇骨科咁样咧，个医生一定咧喺度摇你个头啦，跟住一路同你倾偈。 系， 你已经知嗰啲符 fit 噶啦，就系喺度同你倾偈，懒嚟同你分心咁样，跟住又摇下，突然一啪一声咁啊，又扭翻正你条骨。我好惊。 系。 啪一声嗰下， 哦， 系啊，我自己拍自己，我唔惊我， 系、 哦、但系如果出边啲人，我唔知噶嘛，系咪先？ 你可以去下啲近啲有小曼谷之称嘅九龙城都有好多泰式按摩店啊，系正经嘅泰式按摩店啊， 冇虾笑噶， 系啦，冇虾笑，咁啊，大家可以感受下啦。横店今日朝头早又睇到呢个泰式按摩嘅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即系有机会成为啫，咁迟啲成为咗再。同大家讲翻声啦，嗯。 轻一点，松一点 ，easy easy， 精一点，准一点 ，easy easy。Hey baby， get ready， come and listen to my reflection。 所謂歌曲 Reflection 來自他們的 Mirror。 香港電台第二台、 yeah. 晨光第一線，今早 Sport 到你。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歐、 hey, 今天講一下呢不敗之師利物浦 啊 做什麼輸了、 啊、不是今晚呢、oh. 就再打歐聯、啊、 是 其實做球迷呢都挺忙 的、嗯 你做利物浦的球迷呢要做胜利球迷不是那么简单。你星期六日看完之后呢还要看埋其他对手的一些战报啦。即是有时利物浦的球迷都会看下其他球队点输㗎嘛。咁、 啊、 你好正常嘅。咁、啊、你支持一队球队咁样其他球队嘅输赢都好左右到个积分榜㗎嘛。 係啊好重要。 係啊咁所以都会留意一下啦。咁但係喂几日过去了今日才星期二啊係咪小白咁， 系啊，星期二、啊， 今日先系星期二咋？你又即刻要再咧，夜晚黑啊，深夜时分咧，又要打开电视机啦，咁啊睇呢个欧联啊 E 组啊吓，咁啊萨尔斯堡主场对利物浦啦，欧联分组赛咧今个星期咧就杀科啊吓，卫冕嘅利物浦咧，目前咧位列 E 组嘅榜首啦，但系咧都未确定啊出线嘅席位嘅，咁啊报章社就暗藏凶险啦。我就唔覺得嘅，其實利物浦贏都係事在必行啊咁、樣，亦都唔係薩爾斯堡呢一類嘅球隊可以擋得住利物浦啦。希望啊 唔好做德神啦、 啊。我就当然都系想利物浦啦。 系啦，我都系想利物浦赢嘅，但系唔好做 嘅。 系啦，唔好做德神就得啦。啊，总之赢就正正经经赢咁样啦。咁 输就正正经经输啊。 系啦，输就正正经经输。你冇理由摆强阵，譬如你前边你继续有沙拿、费明奴啊、沙迪奥文尼啊，即系三叉戟出晒咁样，跟住都完全入唔到波，而是要输波收场。其实呢个赛果系反常噶嘛，你对紧唔系对皇马，唔系对巴塞，唔系对拜仁，系对萨尔斯堡。嗱、我唔系睇小萨尔斯堡，萨尔斯堡嘅功力咧都依然系强嘅，但系以今时今日气势如虹嘅利物浦真系冇可能输咧。 系啊， 仲要系争出线啊吓咁啊！睇完 E 组咧，睇埋 F 组啦。F 组方面咧，国际米兰咧就喺啊欧联嘅 F 组咧就未出线嘅，最后一轮咧首循环咧险胜佢哋嘅巴塞隆拿咧，但系对方咧已经提早出线啦，咁啊，所以咧就金将咧就有机会啊，呢个国米咧就轻松就对一对呢个巴塞嘅咁样，咁啊喺呢一组比较紧张啲啦，仲有多蒙特嘅同组啊，有巴塞、国米、多蒙特同埋布拉格斯拉维亚咁样啊，咁 斯拉维亚 系啊系啊，咁仲、有H 组就系呢个阿即士啦、华伦西亚啦、车路士同埋里尔嘅咁样，都会喺今晚陆续嘅时间咧都有机会去踢下波啦，咁大家就留意住啊吓，咁另外咧晏昼都有波睇，就系、是、呢个东亚锦标赛啊，咁、即系晏昼嘅时候就女子组啦，南韩女足咧就对呢个中国嘅女足咁样啊，咁啊呢个东亚锦标赛咧就喺六点半啊，就中国咧主场就对日本咁样，咁中国方面嘅教练咧纳比咪走咗，咁啊用上咗李铁啊。李铁就系一个， 而家系 大家就 知道以前睇过曼城，我记得李铁系嘛？ 嗰、那个系咪李铁咧，定李伟峰咧？我帮你查翻先。系、但系李铁都系名宿嚟嘅，咁啊，即系一个好著名嘅球员啦。依家就由呢个武汉卓尔啊，即系一队球队嚟嘅，咁啊教呢个中国队啦，咁样咁至于日本方面咧，都系一啲年轻球员啦，咁啊睇下日本赢定系中国赢啦。咁啊六点半咧。就会有得睇啊！免费电视台都有得睇，今次几好啊吓！咁、大家如果放咗工六点半钟翻到屋企冇嘢做，可以睇下波啦，认识一下咧一啲新嘅日本球员同埋新嘅一啲国足嘅球员啦，咁都可以了解翻嘅。咁一路连续成个礼拜都不断有呢、东亚锦标赛嘅，咁都可以多啲足球嘅比赛俾大家睇下啦。 系支持运动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睇得多嘅时候咧，就记住唔好净系挂住睇波。要自己落埋场，有阵时同啲朋友踢下波，做下运动， 唔好净系挂住睇波，仲要落埋场， 落埋场， 你自己刺激一啲， 刺激啲系啦，咁啊令到自己即系你睇波嘅时候好容易周围乱食嘢噶嘛，咁啊踢下波咁啊吓，消下脂啦吓。好啦，跟住再睇埋呢一个咧，就系嚟自俄罗斯方面嘅消息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啊 WADA 裁定咧，咁啊禁止俄罗斯未来四年嘅时间参加任何大型嘅运动赛事，包括咧就明年举行嘅东京奥运。 系系， 哎呀，东京奥运。 俄罗斯冇得玩， 都冇得玩， 失色啲啦。因为有几个项目都系俄罗斯首都拿来嘅， 梗系啦。嗱，好啦，除咗东京奥运之外咧，就系仲有2022年啊，咁啊卡塔尔嘅世界杯，咁啊都唔会有俄罗斯噶啦。咁理由咧就系证明咗俄罗斯喺今年嘅一月啊提交莫斯科嘅实验室嘅运动员药检嘅报告入边，超过100份嘅运动员嘅记录咧，数据系曾经系被删改噶。咁啊隐瞒就话啦，话佢哋隐瞒咧就系服用呢个禁药。好啦，至于欧洲国家杯方面啊，由于欧洲足协咧就不属于咧就系 WADA 嘅规管嘅组织噶，咁啊因此俄罗斯国家队咧可以出战呢一项嘅足球盛事嘅。不过如果你话讲翻即系卡塔尔世界杯啦，咁如果俄罗斯冇得玩嘅时候咧，咁都点算好咧吓？咁而家其实见到咧有啲叫做讲翻啦，部分嘅运动员啊。定明自己不牵涉今次嘅禁药风波嘅运动员咧， 仍然是可以獨立運動員的身份就參與這個東京奧運的，但是就被禁止獲獎的時間升起俄羅斯的國旗，即是有部分的運動員俄羅斯籍的運動員是可以參加東京奧運的，即是他自己的分數夠的話，不過就得獎的時間就會升起這個中立的旗幟，就不可以升，就不可以播這個俄羅斯國歌，同埋就不可以就起這個俄羅斯的國旗的。他們都指出俄羅斯有21日去到做上訴的期限，屆時案件將會移至到就是國際體育仲裁法院審理。WADA 原本的建議就是俄羅斯未來四年之內不能夠主辦任何的世界大賽的，並且要放棄已經擁有的主辦權。2022年世界的男子排球錦標賽，2023年的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和滑雪世界杯赛就肯定会受到牵连的了。看看这件事他们有21日的上诉期的，上诉之后的成果最后的成绩会是怎样呢，未知的，看看他们会不会上诉。部分的运动员仍然可以参加这个东京奥运，不过就升旗升这个中立的旗帜， 所以这些大家都是做下功课先，在下年咧睇呢个东京奥运嘅时候咧，你就会有得讲下嘛，多啲资料。意思就系、是，喂，点解无端端佢哋得奖大唔系升俄罗斯旗嘅？咁样咁你就可以将呢一段股咧就攞翻 出嚟，到时亦无限人会话俾大家听噶啦，亦都会提大家噶啦。另外都可以咧，快脆睇埋中国嘅桌球好手丁俊晖星期日嘅时间咧，喺英国桌球锦标赛决赛以10-6击败咗只苏格兰嘅球手麦佳亚，打破两年嘅冠军荒噶吓。咁啊，佢赛后咧特别感谢屋企人，因为佢话屋企人嗰个无私嘅坚持啊。支持住佢咧，令到佢好有精神啊！令到佢充满力量。特别咧，佢女女原来佢压力大嘅时候咧，就睇翻佢女女嗰啲嘅片咧，令到佢即系个人开心翻啊！你话屋企人嘅力量几咁紧要咧？ 阿德恩回应话冇。有旅行者话，火山未爆发之前，警戒级别一直维持喺第二级，佢哋一向会继续安排旅客登岛。阿德恩形容维特岛是一座非常不可预测的火山，会研究应不应该继续容许游客参观。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5点，跌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5美元，卖出1461.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3。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啦，龙尾就接近马料水噶，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接近马料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慢车啦，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繁忙。车龙就在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皆老街。 喺新界清水湾道入清水湾，近住大学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慢线咧就近住丁九啊，近住丁九桥上丁九桥一段咧都系车多。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福亨村一段车多。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咁继续提你啦，港铁嘅大学站仍然关闭，同埋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啦都系关闭噶。咁轻铁咧都系啊，七五一 P 线咧就由706线替代啦，614 P 线就由614线替代，615 P 线就由615线替代，761 P、751同埋614线咧仍然系改道行驶噶。咁其他轻铁嘅路线都系维持不变啦。咁葵涌和宜合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北葵涌赛马会游泳池对出，慢线咧就封闭噶。咁而家交通灯咧大约都有30多组咧尚未复修噶。咁包括咧就喺旺角嘅弥敦道同埋亚街老街一带嘅路口啦。咁临时交通灯仍然设置噶。咁但系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嘅快线解封啊。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咧就系快线解封，咁但系临时交通灯咧仍然都系设置噶。维多利亚公园有举行公展会啦，今日下昼4点至到凌晨嘅12点啦，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里佐治街啦，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外风 show 快活人嘅曾志豪啊！冬日送温暖，我会揀叶德娴同埋陈洁玲嘅《千个太阳》。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搵多一个同你齐上齐落嘅朋友，多么温暖。 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开过。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大家好啊，乐乐啊，我希望你哋吸紧毒嘅人尽快快啲戒毒啦，因为咧吸毒真系带嚟好大影响噶，希望你哋快啲戒毒，我都可以为我 B B 戒毒，你哋都得噶。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块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嚟到咧星期二嘅朝早啊，8:10啊，8:12直播室咧换一换更先吓、啊。除咗有阿朱海婷，早晨， 早晨，早晨， 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嘅。咁啊，今朝早咧先嚟问候下对方先啦、 啊。点啊？你好啲未？你个鼻？ 我个鼻又好好多、啊我见你又好精神、啊， 都好咗好多啦。 喂，真系好啦！希望听众朋友咧同我哋一样咧，即系越嚟越精神健康啊吓。咁啊，今天咧我仲啊特登着咗件紫色衫咧，等你养一养眼嘅。 咁衬我个太阳眼镜嘅。 哦， 系咪俾我戴下咧？ 好啊，系啊，见到你都特别醒神啊，多谢你啊，彭仔吓。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嘅天气状况咧，唔知道啱唔啱大家嘅皮肤啊，以至到你嗰个体感嘅表现咧，嗬。 适应咗啲噶啦，觉得凉啲，但系其实今日咧已经系冇前几日咁冻噶啦。咁啊，现时睇个气温都知噶啦，16度啊，相对湿度咧就系74%，同埋咧亦都冇任何嘅红色啊、黄色噶，冇任何嘅即系火灾危险指数吓咁。 又冇嗰啲咩强烈季候风啊，又冇寒冷天气警告，又 冇。冇啊冇。紫外线指数咧只系0.1，都系属于偏低添。 系啦，咁啊，至于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会系大致天晴吓。 系啦，咁啊，日间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2度左右，吹咧轻微至到和缓嘅冬至到东北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都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夜咧温差较大。本周过后咧，本周后期嘅时候咧，湿度都会回升。 湿度回升翻啲添，咁啊，即系更加勉强嗰个干燥嘅情况啦吓。咁啊，希望咧大家都觉得咧今天呢一个嘅天气咧会系 very good 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好啦，嚟到今日星期二咧，同我哋一齐通下电话，讲下呢一个财经走势嘅咧，就系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Dicky 黄德基嘅。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彭仔。早晨 ，Heidi。各位陈哥嘅听众，你哋好啊。 系啊，好少可星期二同Dicky 通到电话。 系啦，其实咧都应该咁讲，踏入十二月咧呢啲嘅假期嘅时间咧，好多啲调假系咪？即系大家都会多啲嘅新组合，或 有啲新鲜感啊。 明白嘅啫。老拍档新日期咁解啫， 我中意呢句老拍档新 日 期 啊。好嘅， 咁啊讲下呢单先啦。首先知道咧，国家就成立咗咧呢个叫做中国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啊，今日就即系成立啦。咁啊，预期呢一个网站够呢个网啦吓，官网究竟做啲乜嘢啦？同埋咧，会对内地譬如系燃气啊或者天然气等等嘅经济同埋个价格嘅变化咧，会带嚟一啲咩嘅影响或者系帮助咧？ 会唔会有 呢啲即系管网系嘛？ 系啊， 燃气令我谂起一样嘢，令我谂起咧中国铁塔嗱，即系如果你话呢一个管网嘅即系战略性嘅意义咧，喺电信市场咧就好似中国铁塔咁啊！嗱，当然啦，你话喂，最终会唔会真系将呢啲资产打包上市啊？呢个后话，但系咧都可以话系喺即系内地市场，大家都知噶啦。头先我讲个比喻就话电信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石油啊、天然气啊，即系我哋由最上游勘探开采，到最下游，所谓佢哋讲成品油啦、俗语，即系其实即系去到油站入嗰啲汽油啊、柴油啊嗰啲咁样咧，都系即系几个大型嘅国有企业咧，可以话系即系垄断咗个市场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呢一个嘅成立咧，我谂最大意义就系话。即系几间嘅呢一啲即系喺内地从事石油勘探开采，以至到即系炼油啊嘅企业咧，就可以咧进一步整合呢一啲上游嘅所谓天然气嘅资源之余咧，喺下游销售嘅呢个过程里边咧，咁就可以即系更加系即系可以起到一个即系话即系。点讲啊？整合啊，同埋利好成个市场嗰个价格机制作用咯。咁其实最主要嚟讲咧，我谂长远计咧都会系令到即系最后啦，即系用家啦吓，主导啦吓，更加市场化。因为其实讲紧十多年前，内地咧即系入油啊，仲系阿爷管嘅啲价钱，就唔系睇住个国际油价升跌嘅，亦都唔系睇住内地嗰啲所谓成品油嘅价钱升跌，就系咧唔喐得嘅。即系如果你成本系高咗，你一样要卖翻咁多钱，因为惊影响通胀啊嘛。所以佢哋嗰啲業界咧就叫苦連天，咁但係而家其實咧，成個運作機制都會係越嚟越貼近市場化噶啦，都係睇佢哋實現油價，即係話成本係幾多啊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話亦都係講緊整個即係話天然氣同埋石油個體制改革， 嘅一個都可以係關鍵一步，即係無論你話頭先講啦，勘探開採啦、生產啦、冶煉啦，跟住到銷售啦，咁都會係即係有個即係第三方嘅主體，咁啊更加即係公平，咁啊促進我諗行業之間嘅競爭，令到市場更加係即係話價格係睇齊啊嚇。 係咁喺一啲嘅報道當中咧，都有形容就話咧，成立咗呢一個咁嘅管網之後咧，就既可以咧上游嘅嗰啲嘅天然气啊、石油嘅资源咧，就多渠道供应，咁令到下游咧，即系卖嘢嘅市场咧，又可以有充分嘅竞争力咁讲。 系咯，即系令到佢话市场化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整个工业嗰个嘅即系有利嘅条件同埋影响啊。咁但系咧，站喺投资者即系呢个股民嘅心里边谂咧，就喂，究竟会唔会对呢、這个不论你系搞上游好定系搞下游好嗰啲相关嘅上市公司咧嘅股价会唔会有刺激嘅作用咧？ 好咁啊！嗱，如果你话讲到香港上市嗰几只油股咧，咁啊真系尤其是即系长期持有嗰啲股民咧，可能就喊得一句句嘅，因为点解咁讲咧？ 即系你讲八五七、八八三嗰啲， 系咯，大家都好熟悉，譬如中石油八五七咁啦。我记得即系当年2007年吓，喺呢一个股市见顶之前，因为当年10月30日就恒指系创咗当年嘅历史新高，就31,958点，跟住跌咗成三分二落嚟噶嘛，哇！就系、是、嗰个月之前嘅一个月咧，我好记得股神巴菲特啦，即叫得做股神梗系强啦。阿Warren Buffett 咧就减持晒佢所有中石油嘅持股，当其时咧减持嘅价咧，我好记得13.几嘅平均价，而家咧就中石油咧得3.63嘅寻日收市。咁啊，彭姐嘅问题就喂，咁对于个股价会唔会有帮助啊？咁我觉得就真系纯粹讲紧呢个即系国家嘅所谓嘅即系管网嘅公司咁。我想长远计呢都会是好像中国铁塔咁，即是这间公司可能呢都会是即是独立分拆啊、上市啊、将这些资产整合啊，咁亦都有利于呢就话整体而家内地嗰啲成个行业嘅一个即是话改革，咁令到佢哋更加有效率。咁但是呢好短线嚟讲呢又好像当年铁塔咁囉，铁塔憧憬佢上市，但是唔系对于嗰三间电信营运商有好大嘅憧憬性嘅作用。所以我觉得如果纯粹讲呢个消息呢，对于佢哋几家嘅即系所谓石油嘅企业咧，就未必话起到一个太立竿见影嘅效果，即系都要睇佢哋个别嗰个嘅营运状况。即系当然，如果你话纯粹讲营运效益，以住上游勘探开采业务，咁中海油就喺三只里边咧就可以比较称先一啲嘅。咁但系都会同咧整体内地嘅实现油价同埋市场对于即系整体国际油价、经济周期啊、需求啊，都会有一个比较直接嘅影响咯。 系，同埋都要睇究竟即系个投资者觉得一直以嚟可能个油股啊或者呢个板块对佢嘅投资策略又系咪啱咧？去帮到手啦。咁睇翻港股咧，都系闷局啲啦，窄幅上落。你见琴日咧高低嘅波幅都系不足200点，成交金额你都应该唔满意噶啦，就系得650亿左右啦。收市就系26,494点。嗱，我哋话以前真系 点咁大， 以前圣诞中就叫你买一啲股份啦，唔讲啦。咁而家咧， 而家唔讲噶啦， 唔兴啦，唔讲噶啦， 唔兴啊。 咁啊，12月份咧，我哋即系展望下个市啦。其实都系咪冇太大嘅憧憬，亦都好似个危机感觉又唔系话太强，都系一个闷局横行嘅闷局。 即系等放假， 系咯，买礼物。 完全系咁，即系今日都即系或者呢段时间都有啲节日嘅气氛噶啦。当然，如果你话喂，即系个市场嘅焦点，咁我谂 A 股反而会有，因为今日邮储银行就系回归 A 股上市啦。咁所以我今朝一早就已经出咗去某一个外国电视台做紧访问，讲呢样嘢。咁但系对我香港投资者嚟讲咧，讲真又冇乜影响嘅。咁有啲咩会影响到我哋对于市场嘅睇法咧？咪又系嚟嚟去去数嚟数去都系嗰几样嘢咯。咁你话OK 好啦，中美贸易战呢五个字，咁而家点睇啊？我都讲嗰个情绪钟摆，而家咧就啱啱好摆到中间嗰度，真系啱啱正正系中间。既唔会太乐观，因为讲真，距离15日， 仲有几日 嗰个所谓期限啊，吓，即系嗰个征收关税期限就越嚟越近。签咧就未必签得成，但系咧褪咧亦都可能会有机会褪。咁即系讲紧所谓嘅呢一个新阶段嘅即系贸易战里边啊，呢个征收关税咧未必征收住啦。嗱，呢个我估计啫，可能会褪行嘅。咁啊变咗又继续个谈判桌上咧，就继续咧。如果你话广东话最绝密嘅三个字就磨烂只啦，就继续咧就系有得倾，又唔知倾成点。咁你都知道 啦，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即係一日裏面變幾次睇法㗎嘛，所以我哋都習以為常，變咗就、喂，你一時又話出年先簽，仲要好似講到出年年底咁喎，跟住又話進展良好，咁而家市場就會覺得真係唔好理佢啦，即係主動埋嚟食啦，即係睇下究竟最後個結果係點啦，究竟係延遲嗰個關税嘅期限啦、繼續談判桌上到斟酌啊嗰啲條件啦，咁究竟你買我幾多粟米大豆豬肉啊，我又放寬你幾多行業嘅一啲關税啊，就可能就喺呢啲嘢嗰度咧就係斟酌，咁但係我諗咧繼續咧大家都睇實，同埋睇下究竟有咩變化，所以呢個悶局咧暫時都難以咧有一個突破，好似我即係上個禮拜咁講，兩萬六又會揾到支持反彈，但係彈上去咩？去到兩萬六千七、兩萬六千八。咁又刺激咧，又有少少阻力喺度，咁變咗咧就係呢個禮拜，我諗餘下時間都會比較即係窄幅橫行，即係你話要真正作一個突破，哇！好似近在咫尺喎，兩萬六千七、兩萬六千八，你即係突破得到咧，都真係可以用談何容易嚟形容啊！ 係好啦，咁既然嗰個港股咧咁淡靜啦嚇、又悶局啦，咁可能咧睇下喂啲債券又點樣咧、因為咧就都有消息咧就指咧就有一啲嘅組織出嚟咧就發布咧第一個叫亞洲可持續發展債券指數，咁入邊咧主要就有好多咧都係屬於叫做綠色債券嘅成分喺當中嘅，咁其中咧都有講話啊呢一啲咁樣嘅債券指數咧，我嚟做乜咧？咁就話可以咧，即係幫助大家咧，即係將一啲具爭議性嘅債券咧做篩選啦，即係方便大家去參與嘅買賣嘅時候啊，可以分辨到邊只好啊，邊只咧評價冇咁好啊，咁其實係咪真係有啲咁嘅作用咧？嚇呢啲咁嘅指數？ 好嗱，我先唔幫佢宣傳啦，但係咧好客觀講咧，我諗都係一個正面嘅方向嚟嘅，嗱都幾樣嘢嘅。第一，即係日前咧，我就參加咗一個午餐會，咁就係因為講緊嚟緊亞洲金融論壇就出年年初舉行啦，即係據悉咧，阿耶倫啊聯儲局前主席都會嚟香港，咁當日咧就係與會上，佢其實尋日嚟嘅啫，咁有好多啲銀行家啊，亦都有唔同嘅即係分析員啊咁樣，咁大家傾偈都講過，喂，即係香港有啲咩所謂嘅競爭優勢 ？OK， 大家都知啦，香港嘅金融業啦、證券業啦、我哋嘅資本市場啦，話曬今年啊都可能手執住牛耳啊，講緊首次公開發售 IPO 嘅金額，但係咧其實講到債券咧都唔係做得差㗎，近呢幾年都叫做係加快翻好多步伐，當然比唔上美國，但係咧都真係加快好多。我諗大家都聽過債券通㗎啦，即係講緊咧就係話內地同埋香港嘅債券市場，所謂有即係互聯互通嘅呢個機制，包括咧就係話呢一個即係兩個即係方向啦，就北向通就已經喺即係2017年其實講緊七月咧就已經係通咗，咁未來啦嚇，即係當然咧就等呢個南向通，咁但係無論如何，我會覺得其實喺目前呢一刻咧，如果話你話講緊綠色嘅經濟，綠色嘅企業同綠色嘅債券咧，都會係其中一個方向嚟嘅，即係話佢哋係即係盡職審查可持續發展啊，以至到即係投資嘅行業都會係關顧個地球啊嚇，唔會造成生態啊、環境污染啊咁。咁我會覺得咧，即係真心講，喂，如果兩間公司都可以提供到同樣嘅回報率嘅話，咁我真係會揀間綠色啲嘅喎。即係雖然我個人就未必中意綠色啊，咁但係咧，即係尤其是衫褲鞋襪啊，好似喎。咁 點解咧？點解你會傾向揀綠色咧？又？ 就因為我鍾意藍色啫，因為買衫就嚇，尤其是今年Pantone嗰個 Classic Blue 係我最喜愛嘅顏色，係 啱曬你嘅。 如果但係投資公司就另計，投資公司咧揀綠色嘅公司咧，愛護環境啊，即係保育大自然啊，咁當然係好，同埋唔係因為咁樣樣就會係使多錢嘅，可能仲揾得多。 哦，咁樣咁啊，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有指數嘅，你可以參考啦，可以自己做分析啦。咁另外亦都可以咧睇嗰個嘅前景啦，嚇、即係究竟呢一個嘅即係投資方向，都有陣時都會配合埋咧嗰個大家嚇、人類嗰個嘅傾向係點樣啊？ 同埋我哋話，即係如果你綠色嘅方向嚟講，可能政策嚟緊都會即係一定有嘅支持或者傾斜啦，嚇、 有啲利好嘅幫助都未定嚇。好，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Dicky 傾到呢度先，我哋。星期四呢又再通话啦 ，OK， 拜拜， 多谢你，拜 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香港的少数族裔人士经常面对文化差异以及语言障碍等等的问题。好多时在教育、就业以至社会融合各方面都面对着不同的挑战的。 平机会少数族裔教育工作小组在今年公布了一份报告，检讨少数族裔学生学习中文的系统，并提供三大建议，希望改善少数族裔学生学习中文的情况， 包括为非华语学生设计一套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整全中文课程，涵盖具针对性的教学法、教育工具及教科书等等。 其次就是强化师资培训，为教师提供专职培训课程、资历认可机制等等，建立一队具专业资格的教师团队，帮助少数族裔的学童。 另外就是着手建立一个能够涵盖目前非华语学生常考中文考试的资历阶梯，能够更如实反映非华语学生的中文水平。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朱明林琴同宇多田光合作的新作品《浪漫和算盘》，特别制作了一个东京版本，叫做《浪漫和算盘东京 version》。今次的版本入面加入了长期同朱明林琴合作的制作人井上雨义，所演奏的歌曲也都加上算盘的声音，令到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朱明林琴加上宇多田光《浪漫和算盘》。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朱明林琴宇多田光浪漫和算盘。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起望， 不怕再赖床。 我要告诉红叶的一件事， 哈哈，估唔到吓，朱海婷有好嘢益彭爷爷喎。 系啊，梗系要告诉彭爷爷啦，因为头先啊，同我哋嘅嘉宾都倾过啦，十二月就系一个消费市道， 系啊， 系应该无论点样啦，都比平时系消费多少少嘅一个月份， 使多少少啦，开心钱。 香港嘅朋友咧，我记得我哋之前读新闻都讲过啊，今年嘅旅游市道啊吓，可能唔同嘅团大家要报嘅都可能报咗啦。但系如果你冇谂住外游，都系谂住继续留港嘅话，其实今个圣诞咧都好多嘅优惠咧，真系我哋本地人。都可以尝试下去享受本地嘅五星级酒店啊！ 咦，咁彭爷爷要食圣诞大餐喎、 啊？得啊，嗱，我谂相信 buffet 咧，基本上就各个嘅 promotion 都出晒噶啦。但反而就系话，既然去开酒店嘅食 buffet 啦，或者你谂住食圣诞餐，住唔住埋啊？ 有咩好介绍？ 其实咧都好多一啲，我哋即系以前觉得，唉，五星级嘅酒店唔系轮到自己啦， 系咯，游客咁啦， 都多咗好多咧，系俾本地嘅朋友嘅 promotion，、哦、即系话你真系要香港嘅永久性居民啦。 香港居民，嗯、 例如啦，咁。一间好有传统历史、好有殖民地色彩嘅呢一间酒店啦，都嚟紧庆祝咧佢哋嘅大型嘅一个 anniversary 啦。 哦， 咁所以咧，其实咧之前已经出紧咧，就系如果你系十一或者十二月生日嘅朋友咧，咁你去即系 book 房咧，都会有一定嘅优惠。同埋其实佢较早前咧都同啊我哋好熟嘅一个日本嘅卡通人物嗰只猫仔咧做咗啲 crossover， 即系你入住佢嘅房咧，以往系送只啤啤俾你噶嘛，送佢酒店嗰只熊仔噶嘛， 而家系换咗啊， 有机会咧系某啲房咧。或者是会送那只嘅猫猫啦，同埋连佢嘅即系大堂嘅呢一个coffee shop 啦，食嗰个 high tea 咧，都系同猫猫有啲嘅关系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香港华人书院昨日发现土制炸弹，警方已经移除，学校今日如常上课。香港华人书院发新闻稿表示，发现爆炸品的位置虽然是学校的私人地方，但位处学校的大闸外，属于公众可以接触到的范围。 无证据显示事件同学校的学生或者教职员有关。校方表示事先并不知情，警方是根据情报到校查看，希望警方尽快查出真相，保障神父、师生和员工安全，校方会全面配合调查。元朗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27岁的女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晚大约11点，一个33岁男子驾驶轻型货车沿大棠路往大棠村的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南坑村的时候，据报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该名女途人，之后翻侧，女子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博爱医院救治，之后证实死亡，而男司机就被困车内，由消防员救出。他头部和手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新界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警方在大埔拘捕一个14岁少女，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事发在昨日下午5点多，警方说有大约5个蒙面人在太和路以垃圾桶和竹枝堵路。一个休班警员尾随堵路者，去到普益街和宝香街交界，警员被蒙面人用手袭击，面部受伤，之后拘捕一个14岁的少女。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并且强烈谴责针对休班警员的施袭行为，强调会严正跟进，将施袭者绳之于法。为期22日的公展会今日开幕，展期到今个月31号。每日开放时间提前至晚上8点结束，入场费降至8元。大会推出多项优惠刺激消费，今年由300多间参展商，比去年少100多间，亦都会实施入场安检。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行政总裁杨立门话：早前有20%参展商退展，鉴于社会情况，会向他们退回参展费。有卖海味的参展商估计，今年生意额只有去年的70%，会多推优惠和新商品吸引顾客。亦都有参展商说不想突然退展，亦都不担心可能出现的游行示威影响生意。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3点，跌4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60.88美元，卖出1461.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61，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3，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7。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马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学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去尖沙咀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后少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慢车，龙尾就在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 咁补充翻隧道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挤塞，车龙喺自乐花园。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喺榄口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啦，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八点三十八分啊，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嚟自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啊，係內頁港文嚟嘅。咁咧呢一個咧內容就話啦，繼上個月底馬鞍山一間咧中學發生係爆炸品案啦，咁兩名男生咧涉嫌攜帶咧係烈性炸藥翻學校被捕。咁事隔不足半個月啦，尋日灣仔香港華仁書院就再揭發有炸彈案。咁啊，清潔工咧就喺校內一處咧山坡發現一個係似係以手提電話遙控引爆的土製炸彈，殺傷力可以遍達50米至100米的範圍，結構就跟今年10月在旺角區發現的遙控土製炸彈近似。炸彈就由警方爆炸品處理科檢走作進一步處理，而案件就由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跟進。警方咧正系全力追查犯案动机以及咧系在逃嘅疑犯下落嘅。咁啊，现场咧就系属于呢个湾仔皇后大道东啊281号华仁书院。咁寻日晏昼嘅5点到啦，一名嘅清洁工咧就喺回应商堂地基附近斜坡发现咧系一袋可疑物品嘅。咁经过检视，发现里边咧有两个是用保鲜纸包住的物体，因为见到物体外面咧 系连有手提电话以及系电线等等嘅装置，咁思疑佢系咧爆炸品，于是咧就报警嘅。我谂咧，即系经过呢个咁样嘅描述啦，同埋系发现嘅过程咧，就变咗除咗话系警方紧张啦，香港啲居民紧张啦，其实作为咧，如果系做呢个清洁工嘅朋友咧，都要相当留意吓，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原来咁样发现嘅，咁当见到一啲可疑物品嘅时候，都要小心处理啊吓，作为呢个清洁工啊，咁啊呢一个就嚟自今日咧系香港文汇报嘅内页港文嘅报道嚟嘅。 好啊，咁啊睇下明报方面咧嘅都系港文啦，就系、是、公展今开幕未腰冠，商户系停刀具示范嘅，一年一度嘅公展会咧，今日就喺反修例运动之下就开锣啦，规模会缩小啊，由旧年嘅880个摊位咧就减到去700多个，而且啦，开幕礼咧亦都系首度系冇邀请特首或者系官员嘅，同时咧入场都系需要接受检查，咁啊咁大咧呢个攻击嘅物品啦，同埋有政治色彩嘅宣传品，场内亦都已经增加保安同埋灭火筒噶啦，有商户就预计啦，人流咧会减三成，亦都有商户咧为咗安全咧就取消刀具嘅示范。咁啊，并即系一啲使用示范啦，并且每日咧喺完场嘅时候咧都会收起啲刀具噶。嗱，厂商会嘅发言人就讲到啦，希望咧令大家能够有和理心，平平淡淡、安安全全地享受购物。咁有别于过往喺星期六开幕，今年嘅公展会咧就喺啊呢个今日啦，星期二系开幕噶。咁而佢哋形容啦，而家咧就系非常时期，经过多番嘅讨论之后，继续咧就决定去马嘅。但系如果系遇上咧呢个大型嘅示威活动咧，令到交通受阻嘅话，都会考虑是不是关门的。而现场亦都加强保安，进场的时候接受的入场安全检查就要看看有没有具有这个攻击性或者危险的物品，而具政治色彩的宣传品或者非饮用的液体等等都会禁带入场的。保安亦都比过往就增加一倍，场内的灭火筒的数量亦都增加。而厂商会昨天亦都是下午的时候安排商户做过这个紧急的离场演习的。咁啊，睇翻啦，公展会啦，咁啊，今日就开幕，去到咧12月31日就喺维园举行噶，而每日嘅开放时间咧都减少两个钟，去到晚上嘅8点咧就会结束噶啦。门票就由12蚊就减到去8蚊，希望大家虽然喺呢个市道当中，都可以开开心心、安安全全，好似呢句 slogan 咁讲，就去买到你需要嘅嘢啦，系咪？ 好，唔该晒 Hedy， 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咁啊讲到咧就系一啲结业嘅问题噶。咁啊，刘文亦都讲到会员公司合共聘用啊超过27万人嘅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寻日公布咗一项嘅调查，指出啊，自今年六月爆发连串嘅暴力示威之后，不论系中小企定抑或系连锁嘅零售店，几乎咧系100%亏损，系该会92年有纪录以嚟啊录得最差嘅状况。协会表明啊，若果示威持续嘅话，未来半年会出现大规模嘅裁员以及咧就结业潮。预计有7000间的零售公司将会倒闭，即是本港在半年之间将会有大概他们这样估算的30个和时代广场同等规模的大型商场，他们说到会消失，届时势必就会引发连锁效应，数以万计的打工仔或者会加入失业大军，令到本港或者再次面临一次的经济海啸。调查显示有11%嘅受訪公司表示會喺半年之內結業噶。咁若果按住全港64000张零售執業嘅牌照作推算嘅話，半年之間可能有7000间嘅零售公司倒閉，過萬嘅打工仔或者會飯碗不保噶。咁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安儀。对唔住，系邱安仪啊，咁佢就讲出啦，零售业正在面对生死关头，咁但系绝大部分嘅业主至今仍然未能够提供咧就足够嘅租金舒缓措施，希望业主咧可以咧就俾租户啊多啲嘅空间共度时间，减免佢哋嘅租金噶。虽然即将咧就圣诞节啦，即系等等传统消费嘅旺季嚟到啦，佢哋指出啊，高基数效应底下，咁啊担心今个月零售销售跌幅咧十分之大，或者咧就同10月嘅跌幅咧系相若噶，即使近日社会事件降温亦都难以反弹。他们更加说到政府早前虽然推出新一轮的措施，例如差饷和电费补贴等等的措施，但是审议需时，希望政府可以特事特办，快速落实措施以解燃眉之急。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头版报道。 好，麻烦小白跟着转看下星岛日报的独家消息，就说勇武派就暂时休战等候时机，极端暴力分子就趁机是 殺警搶槍。咁啊，經歷咧中文大學以及係理工大學陣地戰之後咧，勇武示威者就選兵截將，尋日咧已經無力發起咧強迫三罷嘅行動啦。咁啊，消息話咧有唔少勇武決定咧係暫時休戰啦，務求啊保存實力，就靜候良機咧策動反攻。但係極端暴力分子啊叫 V 小隊，就有意咧仿效愛爾蘭共和軍啊，招募更多死士暗殺警察，同埋咧係搶奪警方軍火，妄圖啊以槍杆子咧推翻政權咁話。好啦，咁而據了解咧，警方咧將會繼續啊以情報主導方式咧應對暴力示威者，並且咧就採取咧所謂放長線釣大魚嘅策略啊，長期跟蹤懷疑同暴力示威者有關嘅人士，包括咧喺示威現場跟蹤啦，或者事後翻查閉路電視記錄，係鎖定啊係跟蹤目標啦，並且咧係循呢個裝備嘅買家聯絡人以及係中介人等等方面入手調查，必要時候會派出咧卧底混入去暴力示威者當中，而喺咧不違法嘅情況之下博取佢哋嘅信任，等待掌握整個組織成員網絡之後就一網打盡。咁警方前日咧就係以相關嘅手法啊，倒破咗一個咧激進嘅團伙，咁啊搜出咧真槍實彈，以及係拘捕11人，當中咧就包括呢一個所謂嘅 V 小隊，以及咧有另一個名稱啊叫屠龍小隊嘅成員咁講嘅。好啦，咁另外咧就和李飛吸取尋日嘅發動三罷失敗嘅經驗之後咧，就開始喺各行各業咧成立工會，咁啊計劃咧未來由工會牽頭就率領咧業界罷工，並且資助咧參與嘅僱員，平日咧就繼續發起咧和理乜乜乜乜乜乜咁樣，即係好多和理噶嘛，和理 lunch 啊，和理 stick 啊，和理唱啊等等，話要繼續呢啲咁樣嘅系列行動。目的咧就系务求继续示威浪潮，让泛民阵营咧明年通过选举去光复呢一个立法会嘅所谓嘅将抗争咧融入生活咁讲。咁呢一个咧就系今日咧《星岛日报》嘅独家消息嚟嘅。 加多两个字喺前面得唔得？和平得唔得？ 可以嘅，几时都系和平啊！我哋都系最爱嘅。 好啦，咁啊，跟住《经济日报》方面嘅讲闻啦。日本27000人感染流感，外游前咧而打针嘅。外游高峰期嘅圣诞长假期将至啦，但系港人热门嘅旅游地点咧，日本咧近日爆发流感，该国嘅流感患者咧一个礼拜之内咧就激增27000人，系去年同期咧大约系六倍嘅。本港嘅卫生防护中心就提醒啦，日本咧已经踏入冬季嘅流感季节，呼吁市民应该及早咧就系打流感针嘅。有家庭医生就讲到啦，如果现时咧接种咧，亦都可以赶及咧喺圣诞节之前咧就系产生抗体。有旅行社就话流感都系常见，对生意就冇影响嘅。嗱，睇翻日本方面嘅情况，目前最多人咧患流感嘅即系情嘅地方咧就系北海道，其次咧就系青森县以及咧就系石川县嘅。咁睇翻我哋本港啦，而家整体咧流感嘅活跃程度都系属于系低水平，但系北半球咧温带嘅地区流感嘅活跃程度咧就持续上升。日本啦、美国同埋加拿大咧都已踏入咗冬季嘅流感季节，呼吁市民咧就要及早系接种疫苗噶。咁而家庭医生就话啦，外游之前咧就应该接种流感疫苗嘅，亦都要留意当地嘅天气，避免喺好多人嘅地方，同埋要注意个人卫生。亦都讲啦，如果现时接种嘅话，都可以赶及圣诞节前系产生抗体，但系咧，如果接种后曾经敏感嘅人咧，就要避免接种啦。高危嘅人士，包括系小童啊、孕妇同埋长者咧，都应该系即系早啲嘅接种啦，避免咧因为流感而产生嘅并发症噶。咁而我哋睇翻啦，旅游业嘅干事就旅游业议会嘅干事就话，暂时咧都未收到啲旅行社就话因为呢个流感嘅情况受到影响嘅。亚洲短线团咧都仍然系日本同埋韩国最受欢迎。咁啊，佢哋就讲到啦，打流感疫苗就系多重保障同埋减少顾虑，或者大家都可以在外游之前就参与卫生署的旅游健康网这个服务网站，去获得你想去的目的地就流行病的最新的资讯。小白同我呢都将会去刚才讲的两个地方，我就重新先、 啊、 是我都是打了流感针的、希望是安全。小白你快点打， 做足准备。 好，唔该晒 Heidi， 跟住再睇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就系反送中运动 啱啱过咗半年啦，面对住咧就系建制区选大败，咁啊星期日嘅时间继续有80万嘅香港人啊坚持游行，反映民意未逆转噶，为求咧就尽快稳定局面。有消息指出啊，北京再考虑重组问责班子嘅谂法，换走多名低民望嘅官员，更加有指啊，特首林郑月娥今个月中啊将会去到咧就北京述职啦，咁啊或者咧就会同北京商讨改组人选，咁啊有可能咧圣诞假期前后咧就有决定啊，报章系咁讲嘅啫，唔知系咪真啦？民主派又会议召集人啊，公民党嘅陈淑庄就认为啦，部分官员属于咧就系众望所归，早唔应该留低。啊，咁如佢话到，如果只系换人不换制度，并无视五大诉求咧，香港人绝不收货啊！吓，报章亦都讲到啊，究竟边个人系最高危咧？咁样民调话， 有冇 估啊？佢呢度就唔会好概括咁讲系边一个嘅，系啦。 哎呀，苹果我都 佢虽然 具体啲， 佢虽然个 lead 咧系咁样，究竟谁人最高危问好？咁但系咧、哦，我睇咗头先嗰啲内文咧，佢就冇特别讲边个，因为佢话到个个都低。嗱、哦，佢就系咁讲嘅。佢话民调或者咧会有啲嘅即系叫做。貼士俾大家啦，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公布嘅特首及问责局长嘅民望数字出现一致负评，众人民望亦都咧即系负值嘅，咁啊林郑嘅支持度咧就系只系得19.5分，创咗上任以及咧就历届特首嘅新低啦。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以及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嘅评分民望正值同样系新低，咁佢话到啦。除了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之外，全部局长支持率的正值啊，都是上任之后的新低。咁所以咧，佢就冇特别讲边个，佢反而就净系讲咗咧，就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之外，全部局长嘅支持率。 你有啲乡音喎、 啊，杨润雄啊。好啦，再睇埋下低先，科大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名分析啊，副教授的名字叫成 名嘛， 成名分析啦。如果北京决定换人，并不意外噶、嗯。北京都要咧就理性处理嘅，咁啊唔想冲突影响到咧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如果再拖到林郑下台，香港持续不稳定的话，造成的伤害可能咧会难以弥补噶、嗯。不过他指出啊，现时问题是北京以强硬的路线治港，换人整体是不够。五大诉求咧就冇任何嘅人要求任何人请辞嘅、嗯，包括林。所以话如果换人唔包佢嘅话，大家咧就点接受啊？可能咧， 即系佢系胆嚟嘅嘛， 即系睇下拖边个咁样。咁佢继续话到可能会开心几日，但系香港人嘅诉求唔会改变。好啦，咁啊，报章亦都就呢件事咧就即系换班子呢件事啦，就向特首办查询嘅。特首办回复嘅时候就话到啦，行政长官啊，咁啊早前接受传媒访问嘅时间已经回应相关嘅问题，而家没有补充，就系、是、咁样。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u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uy， 睇到琴日港股表现咧就一般般啊，好似冇开过市咁样，微跌3点啦，咁理论上咧12月都会有啲粉色除窗嘅工作。進行嘅咁啊，當中點樣影響大市，以至有啲咩板塊啦，散户股民又可以留意翻咧，交俾你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 ，Chuy。 系啊，普遍咧12月份咧，部分基金咧都会咧进行一啲粉色除窗啦。咁但系咧睇到咧近日嘅港股咧，其实真系冇乜特别大方向啊。咁港股寻日咧高低波幅咧都唔够200点啦。咁收市就跌3点，介市咧交投咧其实都继续系淡静啊。主板成交金额咧得650亿左右啦。咁其实短线咧港股咧都继续咧维持翻咧呢个观望气氛嘅啦。咁主要都系咧因为咧中美贸易谈判咧过市大发展其实都真系相当之波动，令到个大市嚟讲咧，个投资气氛咧都继续咧冇乜特别大嘅方向啦。尤其是今个月15号将会系咧美国对总值1560亿美元嘅中国货品咧可能加征咧新关税嘅实施期限啦。咁咧喺呢个期间之前咧，大家咧都关注住咧关税会唔会取消咧，定系有机会咧暂缓实施啦。咁我自己相信咧，其实延迟嘅机会咧其实都相当之高啊。咁但系中间咧，因为 为始终咧都继续咧嚟紧咧，可能咧都会有一啲事态嘅发展啦。咁另外啦，今个星期咧就系美国联储局嘅议息会议啦，咁同埋英国大选嗰方面咧都会有一个结果喺度啦。咁呢方面咧其实都会影响咗咧外围嘅走向嘅。未有明显嘅利好或者利淡嘅消息情况之下咧，港股咧其实都真系好难咧有一个明显嘅方向。短线咧其实都系继续咧喺26,500点为中轴嘅为中轴啦。咁之后咧上下区间咧可能就系几百点左右呢、這个波幅喺度咯。 唔该晒 Cherry， 咁我哋稍后时间再倾过啊。拜拜。 唔该晒，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God。闻到好香啊！ 哇，嗰阵香水味，你讲你嘅香水味 啊？点解你嘅香水咁特别嘅，朱海婷？有阵鱼腥味，系咩味噶？咁特别嘅？ 嗰个系我嘅爱心早餐当中嘅鱼汤啊，唔系香水嚟噶。 好正 啊！ 哇，令人垂涎欲滴啊！ 真系 哇，真系有一阵，如果有阵系鱼腥系香水味，真几正 啊！ 咸鱼咁样。哎呀，真 系我以为你话你身上嗰种体香添。 哦，我哎呀，我就系、是、玫瑰花香嘅，系、啊玫瑰花柴嘅 都唔够啲鱼腥香。 哎呀，真系啊！哎呀，你香晒啦！哎呀，咁嘅，其实咧今日咧，我华梅咧就准备咧同各位听众咧分享一下啦，喷香水啊！我记得咧，阿 O 同阿小白好似都有讲过啦，香水点喷咧先正确啊？有啲话喷喺个天空嗰度啊，咪喺你空间嘅，突然之间行埋去啊，咁有啲唔同嘅方法。 喂，华梅姐，我题外话讲一个先啊。喂，嗰、那个某个知名嘅香水品牌咧，出咗一个圣诞嘅 Christmas box set 咧。 呢、這个可唔可以讲明显少少啊？ 做咩事啊？ 有个 J 字头嘅。喂， 做咩事啊？ 佢咧十二月咧未有三十一日嘅， 系 佢咧整咗一格格咁样啦。你每一日都可以有唔同香水味。 哎呀，嗰啲叫 event calendar、你个老板。 啊、 你个台长啊，位啊，次咪有几个咯、啊？真系啊， 去攞先， 唔系香水啫嘛。 系啊， 哎呀，朱海婷你未攞啊？ 好开心啊！哎、其实咧，圣诞节有得抽呢啲潜嘢咧，系啊，好正啊！ 我话嗰啲珠宝商应该出一个啦。啊，你等啲男人 黄钻 系啊， 粉红钻，呜， 够胆嘅出一个啊！啲男士买俾女伴啊，即系肯定你啊！哇，几年都有好一子过啊！ 点解十二号同埋十三号嗰格唔见咗嘅？俾边个女人攞咗咁样系咪？ 嗰啲唔好理啦。嗱、啊，香水咧就咁嘅。最紧要咧，你喷咗之后点去 keep 得耐一啲呢？我唔知阿朱海婷有冇用呢一啲嘅方法。譬如啦，如果你系谂住今日咧出街系要喷香水嘅话咧，咁你咧喺出街之前喷香水之前咧就唔好咧又搽嗰啲 lotion 好有香味嘅吓、就唔好用嗰啲 沟到乱晒 吓。系啦，咁样搞到咧啲味搭埋，有阵时咧混埋一齐咧，即系唔知咸鱼香啊，定系呢一个嘅梅头香啦、啊真系唔知边样。咁除此之外咧，香水咧由于系挥发性噶嘛，系咪啊？所以咧，你想佢咧保存得耐咧，首先咧，你支香水就唔好放喺咧自己啲窗台啊，俾阳光直接晒到个地方。如果你话将香水放喺雪柜咧，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方法嚟噶。 哇！喷落身嗰度仲有凉浸浸添。 哇！冰凉啊！仲有一个嘅小秘技就系，如果你想香水 keep 得耐啲咧，你有嗰啲嘅花士林，又或者简单用润唇膏，搽喺少少，譬如你喺个脉搏嘅门，系啦，脉搏位啊，咁搽少少，跟住先喷香水，喷完之后咧唔好捽，系轻轻拍下佢。啪啪啪咁样，咁就能够持久香咯。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就系香水芳香要持久啊，识喷识用，啲男人唔会走啦。 我就系、是，你今日喷咗未啊？ 交汇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咧排到洪水桥噶，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洪水桥。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景台有坏车阻路啦，车龙排到去泽安村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景台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咁前少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朝朝都塞噶啦，咁车龙咧排翻去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返去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国瑞路一段咧就挤塞；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喺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智乐花园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风骚快活型的黄耀祖啊！这个不一样的香港冬日，听一首暖粒粒的歌，我会选 Coldplay 的 A Head Full of Dreams。 什么都不要想了，不如大家一起想想梦想，那就更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音乐无分国界和种族，更不应该受身体条件所限制。香港首队有残障音乐人参与的香港共融乐团，联同歌神张学友以及多位世界级音乐家演绎首首耳熟能详的管弦乐章，感动人心。足感色彩共融慈善音乐会精华片段，今个星期五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足感音乐，色彩共融。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被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嚟到早上时间9:08，可能咧你都系食紧早餐嘅时间吓，咁啊同你打招呼之余咧，亦都啊报下咧喺二台嘅直播室当中咧，而家有边个喺度咧？除咗有我彭仔之外咧，有朱海婷啦， 早晨，早晨， 仲有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李医生， 系啦， 你知唔知道今日旧历几多号啊？ 哇，真系唔知 道， 系啦，今日叫做11月15， 哦，15，怪琴日个月光咁圆啦，已 经。始终有一样嘢我未曾试过， 咩事？ 个十一月十五咧，你喺唔知吓， 农历十一月十五 夜嗰阵时候咧，你企喺出边，如果有月光咧，就啱啱就冇影嘅，啱啱射到正。 即系头壳顶， 即系今晚要睇噶咯噃， 照落嚟。 我唔知系应该寻晚睇啊，定即系今朝凌晨睇啊？ 有时间啊，试下咯。 诶，啲人好难嘅喺香港，因为周围都系光。 光害， 光唔系光啊！咁你点会睇到有冇影？ 今晚约你去沙滩啊，好嘛？去沙滩睇， 沙滩 睇月光， 沙滩都好光噶。系喂，咁啊喺啊讲我哋啲医学常识之前咧，有一个嘅呼吁，因为有位清姐咧就系预约咗今日咧就10前咧会同我哋通过电话做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但系小白咧就暂时未能够联络得到佢，咁所以请阿清姐咧，即系你讲好咗吓牙齿当。金洗啊！你话今日咧约咗就做呢一个点唱咧，你好听我电话咯啊！咁而家小白咧会再尝试联络你嘅，咁你都系一个有交代嘅人嚟嘅，断估都啊！咁啊讲过就算数啦。如果唔系， 起身啦，开电话。 系啊，听我嘅电话啦。如果唔系咧，就话要将呢一个咧咁宝贵嘅机会咧，就让俾咧其他嘅听众朋友噶啦吓。咁、我哋等住阿小白嘅通知啦。咁呢个时候咧，阿李医生咧都有一啲咧新嘅医学嘅知识咧同我哋分享。 是啊，嗱啱啱咧有啲所谓 sample 版啊，咁啊系英国出嘅，咁啊佢系喷嘅，喷咧我哋嘅嘢通常话啊，你个伤口损咗啊，有啲嘢喷落去消毒啊，吓、又话 系外用嘅、 外用啊，但系呢个就唔系、系喷落个口嗰度嘅， 西瓜霜我谂起 啦，等于等于西瓜霜，佢呢啲咧就系由不同嘅维他命。维他命 B12 啊，维他命 D 啊，咁样 喷落个嘴入边嘅， 喷落嘴入边咧， 口服维他命 系啦，咁啊黏膜直接吸收啦。咁、我觉得嗱，佢嘅好处咧就好简单，一喷落去咧就得，因为好多人怕食药噶嘛，药丸又怕吞，药水又嫌苦又唔够甜咁样。咁呢个咧就有啲试过啲味又几得意。 头先李医生好好，一入嚟直播室咧就叫我同彭仔擘大嘴擘大嘴， 试食 唔系睇喉咙，系同我哋喷喷咧呢一啲嘅即系口服嘅维他命，系几得意啊， 系好甜嘅， 系好甜嘅，系啦嗱。但系喺呢度引申到一个题目咧，就系佢呢度有啲嘅维他命 D 啊，譬如我有呢个 sample 咧，有个系一日400个 international unit 吓、IU， 一个咧就1000个 IU。但维他命 D 咧系乜嘢咧？系主要咧我哋用嚟就睇下我哋嘅啲骨络啊，帮下啲骨络成长啊。如果你系净系食钙而唔加维他命 D 咧，你个其实你个吸收咧就冇咁好噶。咁但系我哋其实一个人需要几多维他命 D 咧？譬如我哋话一岁前嘅 BB 每日咧都系400。400个 IU，去到大人到咧一直上咧都系600个 IU 嘅啫。 其实个唔系差好多个数字，系咯。 咁啊，去到71岁以上长者就去到800咁嘅样。呢啲系咁嘅需要。 但我哋话如果唔食任何嘅额外嘅维他命或者啲补充品，喺我哋日常食嘢嘅吸收，其实到唔到呢个数咧？ 嗱，其实应该够噶。譬如你话好多，譬如好多所谓肥嘅鱼啊，三文鱼啊 ，tuna 鱼啊，又或者牛肝啊、芝士啊、蛋白啊，有啲嘅蘑菇啊，咁样样，好多时候咧都系应该够嘅。咁啊，另外咧喺呢牛奶度咧，喺譬如喺外国有啲系加咗呢个维他命 D 落去，咁通常咧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嘅。好啦，然后我哋喺香港咧一晒太阳咧就有足够维他命 D 嘅， 我哋皮肤嗰度系 晒太阳系可以制造维他命 D 啊。 最紧要咧就唔好晒到窿晒， 适量啦， 好啦。 咁啊，啊，如果維他命 D 咁好，喂，不如食多啲啊，好唔好啊？你話400，我食到4000啊，點樣 咧？成日都話咧，食得多咗嘅維他命都係排翻出嚟嘅啫，係咪咧？ 嗱，呢個唔係咁簡單啊。嗱，我哋維他命 D 咧就主要睇下啲骨絡啊，啊夠唔夠堅強啊，嗰啲密度夠唔夠高啦。咁啊，有研究咧就做咗啦。咁啊，一個咧就係食所謂400，一個咧就食4000。 嗯。 系啦，咁究竟系会唔会系好啲啊？又冇咁好咧？啊，咁而家发觉唔系，如果你食到4000，甚至乎10000咧，你个骨质个密度啊，又仲低咗。 点解咧？过量反而唔好。 过量就反而不好啊！吓，而家就系嗱，呢个系做出嚟。是那个研究是这样的结果。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 未有解释到。这个呢就要仲更加研究了。即是过犹不及了这些所谓。所以说千祈不要说什么都说多。譬如他说400。通常如果你是吃开维他命的话呢，譬如你啊我是400甚至乎1000呢都没什么大问题。如果你吃到一日4000啊，或者吃多好多啊这样呢，可能未必是那么好的。所以啊，千祈不要说搏命食，即是所有的东西吃多了是不好的。这个是记住，永远都要记得的。 知道。 那么在小朋友呢，我们今天主要讲下其他小朋友的问题。小朋友有没有打鼻鼾的呢？咁要问下朱海婷啦，呢个 BB 我有见过啲BB 咧，一岁岁零瞓觉咧，哇一瞓就 嘅啫， 哇好劲嘅鼻鼾声， 又或者有啲冇鼻鼾咁夸张，但系咧可能佢哋瞓得冧咧，嗰个呼吸声都好大声， 系啦， 系咪佢个气管有问题？ 唔系，嗱又系有一个研究啦，有千几个研究，2011年到2013年咧，佢哋有睇啦。要睇睇究竟佢哋瞓觉嗰阵时候，佢有塞两个时段睇咗揀咗嘅，3个月大同埋8个月大。瞓觉嗰阵时候鼻鼾声系咪好大呢？仲有系咪喐嚟喐去都唔停嘅呢？咁啊，咩叫多先？就譬如每一个星期有3晚呢，起码啲鼻鼾声都几大嘅，咁先叫犀利。咁究竟呢啲咁样较为犀利啲常见嘅鼻鼾声呢，究竟係有几%度呢？喺呢千几个小朋友发觉呢，喺3个月度呢係 3.2%， 3.2%， 然后8个月呢都係3%。 咁即係好远。唔係太高係咪 呀？唔係太高，亦都唔係太低。系啊，咁同时咧，如果个鼻鼾声大嘅咧，通常都就瞓得唔好嘅，喐嚟喐去啊，咁样样。嗱，咁点解可能会系咁样咧？咁其中第一件事，爹哋妈咪鼻鼾声都好大嘅，咁啊发觉有一个咁嘅联系。咁啊，仲有咧，妈咪食烟。好在我哋香港同呢个细路仔嘅鼻鼾声，佢 咪影响到可能佢个肺咁样冇？ 嗱，呢啲唔知住嘅，呢啲系呢个数字统计揾到系咁样样嘅。好啦，咁啊，如果呢啲咁嘅问题咧，影唔影响到佢以后日后咧就未知道。 系咯，系咪 B B 有鼻鼾就觉得佢嚟紧长大都会 keep 住系有鼻鼾咧？又唔未知。 仲有啊，咁啊，会唔会系食呢个食奶粉，即系唔系食人奶啊？ 容易起痰系咪 啊？呢个唔系起痰，就系有鼻鼾声。嗱，如果即系比较落去，有啲咧一路食母乳，有啲食 奶粉， 咁啊，去到3个月咧，多数系食奶粉嘅有，食奶粉嘅系有啊，去到8个月又唔见咗喎。 哦， 即系所以同呢个食奶粉咧就冇乜大嘅关系啦。咁啊，鼻鼾声咧，咁啊，点解咁大咧？咁就有可能啊。佢嗰、那個扁桃腺大唔大啦？咁但係通常3个月咧都未係好大，咁啊再大啲嘅小朋友咧又有其他嘅問題啦。通常咧喺3个月、4个月到咧之前咧，好多時候發覺哇，成晚喺度喊，瞓覺又瞓得唔好啊，好難瞓，好難入睡啊。第三咧就係、是。再大啲就選擇食物啦， 即係揀食 係咪？揀食啦，呢三樣嘢咧，即係令到係呢個所謂小朋友自我調節嘅機能啦。嗱，呢啲咧係一個好得意嘅嘢。通常咧 B B 仔一出世冇几耐咧，就通常梗系时时喊啦。其实人咧就真系好蠢嘅。点解咧？一出世就好无助。咁嗱，嗰啲动物一出世自己识去搵食咁啊，有啲 怕佢妈妈。 人嘅 B B 系被动嘅， 好被 动 嘅，喺一路喊啊！你唔喊咧，佢就冇得食啊！咁样咁，所以喊咧最初嗰三个月系好正常。 我知，大个啲咧，几个月后就开始食脚趾啦，自己搵脚趾、手指仔、 手指啊， 大 个 冇嘢食啊，斋选咗， 好中意食脚趾啊。 系啦，咁啊，即系呢三样嘢咧，喊啊！选择食物啊，好难瞓觉咧，喺三个月之前咧系好常见嘅，即系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初即系初为人父母嘅咧，就系应该要啲耐心、爱心。以前我哋又成日炒白啰，炒白啰咧就喊足三个月， 成 一百日嘅，唔知点解嘅。 白啰啊， 系一百天， 百日宴就庆祝佢喊少咗啦。 以前庆百日宴啊嘛，咁一系去，一系出世冇几耐就开始喊，晚晚就十二点钟喊，喊到四点钟，全世界都冇得瞓，楼上楼下又好喊啦，又喊啦咁样。咁呢啲系好得意，近年咧就好似少咗，唔知点解，但可能都有。或者啲人都忍受得到啦咁样啦。好啦，咁呢三样嘢，咁其实点解呢？咁发觉呢，如果呢三个问题去到四个月、六个月以后都有呢，可能呢就对佢以后呢就有影响。点解呢？我哋话真係唔希望佢形成佢去到越嚟越大呢都系难瞓觉，瞓得唔好，拣食。选择啊，拣食嗱，第一时咧，我哋话点样系所谓对付呢啲 B B 咧？最紧要要有耐心。好简单，细个嘅 B B 你梗系睇佢有冇奶湿片啊。 三样嘢嘛，一喊就三宝，系咪肚饿，系咪湿大大细细咁样咯？ 三宝 啊，三宝啊。 但系去到咁上下咧。第一件事咧就系唔好话一喊你就冲埋去抱佢你瞓唔到搏命喺度氹你瞓一路我话我话 咁应该点啊？ 嗱，俾个时间，我哋要等佢自己学习嘅呢个系自己学习。譬如佢有啲咁多唔舒服啦或者所谓想爹哋妈咪抱佢，佢就喊啦。咁你要观察下佢先，睇佢先，唔好立刻冲埋去就要抱起佢。咁呢啲咧就会令到佢，我有依赖啦，我知道点样控制你啦，咁样，咁所以话，当时喺最初嗰几个月咧，系大家系互相学习，佢系会识学习，你唔好睇佢去到三四个月咧乜都唔识，其实佢已经开始学习点样同呢个父母对抗噶呢啲，系啊， 点样系适应呢个家庭？ 系适应呢个家庭但如果你话唔理佢，哎呀死啦，以后会唔会有事啊？其实冇嘅，好多研究咧做咗好耐咧譬如去到三个月后咧，你唔系话咁太过紧张佢咧，同以后嘅所谓情绪发展同父母嘅关系咧。是完全冇影响嘅，所以咧就俾啲耐性，系唔使咁惊嘅。 系咧，养儿系几耐啊？ 一百岁， 咪系咯。咁所以有排你慢慢去 系咁 样 噶。 即 系想当年我妈咪九十几岁咁啊，点样食得饭未啊？ 当你小朋友啊， 系啊，一样系咁样嘅啫。 好，今朝早咧，多谢晒李嘉仁医生，下个礼拜再倾啊。 好。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呢个时候咧，要呼吁我哋嘅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1872388啦。咁啊，因为咧阿清姐咧就真系甩咗底，咁所以咧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咧，就系争夺我哋今天 亦都代表我哋有个嘅空位啊，有个嘅吉位系开放，可以即刻今日做点唱噶噃。 冇错，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而家小白等紧你嘅电话啦。如果想做私人点唱今天啊，咁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Did a full 180, crazy, thinking about the way I was. Did the heartbreak change me? Maybe, but look at where I ended up. I'm all good. Don't show up, don't come out, don't start caring about me now. Walk away, you know how. Don't start caring about me now. Aren't you the guy who tried to hurt me with the word goodbye? Though it took some time to survive you, I'm better on the show up, don't come out, don't start caring about me now. Walk away, you know how. Don't start caring about me now. 刚刚听过呢一首咧咁轻松嘅节奏，有嚟自 Dua Lipa 嘅 Don't Start Now。 晨光追踪三十一。 呢、这个时候要同阿罗启新通个电话。早晨 ，Kiss 啊！ 早晨， 喂，早晨啊！边个素颜啊？边个素颜啊？ 边个素颜？ 诶、哎，你听到晒我哋讲嘢嘅？ 系、啊 哦、哎呀，你喺电话度听到系咪啊？ 系啊，你 lock 住先得噶嘛？ 我 lock 咗噶。 诶，咁 咁神奇？ 哇！我已经有偷听服务啊，系咪？ 因为我喺度 出晒街。 其实我喺度而家开始化紧妆，咁佢就话我素颜、 啊。我赞啊，朱海婷啊，素颜真系靓女啊，真系。 多谢。 系啦，几想揽住佢啊！ 哇，唔好啊！咁我讲呢咁嘢就死啊！以后你唔可以搭飞。 friend 其实 OK 嘅啫， 系啊，做咩啫？ 揽埋 cousin 一齐， 闺蜜嚟嘅当。 哇，咁多闺蜜啊！ 借头借口， 清热解毒嘅呢种闺蜜，系低人高啲 friend 嚟嘅。 冇错， 今晚嗰台电视三十一值唔值得我哋啊？即系揽住边个嚟一齐睇咧？ 有啲嘢食得，有啲嘢唔食得嘅。咁首先咧，八点钟咧就会有呢一个时点三十一啦吓。咁、啊、我今次偷听唔到佢哋做乜啦？系真系阴公啊！ 咁秘密。 系啊，都应该好多嘢听啊，好多嘢睇啊，有好多访问啊。咁但系咧，好啦，跟住咧就会去到呢、這、一个即系食得啦。咁啊，八点半啊，日常八点半啊，第一样嘢咧要食嘅就系炊鱼蛋啦吓。咁啊，即系诶放咗话，今日好似放咗萬六个。即系万六从中一点红啊！ 我就话系咪呢个诶咩买 TV sofa 入边夹整嗰啲催泪蛋系洋葱、 洋葱同鸡蛋啊？ 系啊，鸡蛋咁添。 喂，咁但系咧就问题嚟啦，咁啊叫教大家咧就要清洁啊，点样清洁咧？即系你系咪揾呢一个清洁工去就去搞掂咧？咁、哦、样吓，咁、哦、咯。 系讲住家定系出边啲公共措施添？ 住家家居要点样清洁啦？咁、哦、样。咁另外咧就亦都會有嘉賓嚟講解一下咧呢啲對精神健康嘅影響啊，即係你好大壓力噶嘛，係咪先？ 哦，都係噶，出街唔出街嗰啲壓力啊。 系啊，咁另外啦，你话食唔食得咧？咁今集咧就会请咗一位咧、蛋糕设计师啊 ，Phoenix 虚咧就去分享佢嘅制作英式 唔係英式英語啊，係英式牛油蛋糕啊！ 誒、哦，呢啲蛋糕嘅製作者咧，而家都真係有個名銜嘅喎、啊，真係誒、叫乜乜師咁樣嘅喎、 啊。哦，你中意咩叫咩咩師得啦？ 即係三級啊，係咪啊？ 其實我哋啊，好多年前都叫唱片騎師嘅啦。係、 啊，但係我哋呢個師就唔係個師級個師咯。 係咩？ 唔係你唱 兩個字嚟嘅喎，啱喎。 哦， 騎師係老師嘅師， 我覺得佢係錯別字嘅啫喎。 系咩？ 系咯，通常系蛋糕师傅噶嘛， 留咗留咗苦。 咁啊，另外阿纪晓华亦都会咧，就系、是、介绍大家咧食下呢个世界级嘅蚌啊。 嗯，系咩嚟噶？ 即系一只蚌个蚌咯， 大 世界级 嘅， 系啊， 大得。 啊，唔知系咪叫罗兰姐咧？ 点解啊？ 蚌精啊！你记唔记得以前睇粤长片咧？ 我唔知喎、啊，咩嚟噶？ 即系佢成日即系以前嗰啲粤长片有蚌精咩？ 喂，我最耐历史都系睇《无双谱》，李思琪姐姐做蚌精啫。 思琪姐姐系一条鱼嚟噶， 唔系蚌精咩？ 嚟噶，唔系蚌精。 Sorry， 我未出世。 诶，答唔到钉添。 你知唔知边个叫秦始皇啊？ 咁啊知，有读 嗰只历史嚟嘅。 系咯。 好啦，咁点啊？ 好啦，咁去到咧九点半有个叫《独裁者攻略》咧，今次会介绍咩朋友咧？我细细个咧，即系睇新闻都听过佢嘅，跟住我咧令到好有兴趣咧，揾翻佢啲资料，就系乌干达嘅阿敏啊。呢、這个咧就系、是、叫有啲人话叫狂人总统啦。佢、啊哦、其中一样嘢比较特别嘅就系佢咧就系、是、譬如有啲政敌啊敌人咧，佢杀咗之后咧，佢会将佢头摆喺雪柜嗰度， 好恐怖啊！ 间唔知我真系闹佢， 拜拜啦，唔讲啦，恐怖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香港华人书院嘅一处露天地基，昨日发现有土制炸弹，曾经被封锁嘅路段已经解封。早上华人书院嘅学生遇上回校上课同考试，有中午学生表示担心，上学嘅时候较平日警觉，但认为学校有本身嘅考虑，遇上上课嘅安排合理。校方亦都已经向全校学生发电邮，表示就昨晚发现爆炸品嘅事已经处理好。有中一学生表示并唔担心。香港华人书院表示，发现爆炸品嘅位置虽然系学校嘅私人地方，但位处学校嘅大闸外，属于公众可以接触到嘅范围，冇证据显示事件同学校嘅学生或者教职员有关。校方表示事先并唔知情。警方是根据情报到校查看，希望警方尽快查出真相，保障神父、师生和员工的安全，校方会全面配合调查。元朗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27岁的女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晚大约11点，一个33岁男子驾驶轻型货车沿大塘路往大塘村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南坑村的时候，据报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该名女途人，之后翻侧，女子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博爱医院救治，之后证实死亡。而男司机就被困车内，由消防员救出，他头部和手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新界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巴黎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同意年底之前在乌克兰东部实施全面停火，并且四个月之内再举行会议评估停火的进展。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武装分子在乌克兰东部持续五年半冲突，已经令到13000人丧生。两国领袖会面之后达成协议，同意在年底之前释放和交换所有在冲突期间被关押的人士，又承诺明年三月底之前在乌克兰的另外三个地区解除武装，但未具体说明是哪一些地区。今次俄乌领袖会谈是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促成，各国领袖在四方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普京赞扬会谈是避免冲突升级的重要一步。世界反禁药组织禁止俄罗斯参与国际体育赛事四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莫斯科有理据提出上诉， 指有关决定违反奥林匹克宪章。普京在法国巴黎表示，俄罗斯将会分析被禁赛的决定，又质疑相关做法是出于政治目的，不利体育运动。世界反禁药组织指，莫斯科当局伪造反兴奋剂实验室数据，禁止俄罗斯参与包括2020年的东京奥运以及2022年的北京冬奥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四年，运动员不得以国家队的身份参赛，俄罗斯可以在21日之内提出上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2点，跌105点。总成交金额46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4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新上市的启明医疗系报39.1，富士康集团系报1.41，升5仙；腾讯控股333.6，跌2.6；阿里巴巴194.2，系跌2.4。友邦保险77.55是跌5仙，新上市的招商局商业房托是报3.2，中国平安89.1是跌4毫，美团点评102.2是跌1.1，中国移动59.35跌6.5，中国人寿20.05是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64，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3，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3点，跌47点。港金现价报13,6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61.16美元。卖出1,46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就系东区走廊西行啦，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咧排到去太古城噶。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咧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啊，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坏车啦，咁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景台的坏车拖走了，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一段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彩虹村一段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港岛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就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慢线上丁九桥车多，龙尾就在青龙头，狮子桥去大埔公路方向近文化博物馆一带都是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啦，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2 在生命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阻碍，例如感染艾滋病病毒，停低抑或向前行是有得拣的。及早接受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可以抑制病毒数量，维持免疫力，预防并发症，减少传播病毒的机会，生活亦可以重拾正轨，生命就是不停步。上艾滋热线网站 www.2780-2211.com 了解多啲。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又嚟到我的享乐时代，今日咧就系、是、轮到阿小白嘅， 冇错，今日又系我啦， 系啦，好啦，咁啊，我哋阿朱海婷同阿 欧，早晨早晨， 系啦，再加埋。加埋我彭仔就唯有做听众啦。 系嗱，今日咦，我哋啱啱四个人就好啦，四个人我哋可以包一架的士。 我以为开台添，开台添，四个人系时候游下干水啦。 四个人包架的士，我真系唔明呢啲咩道理，同埋咩说话。 就系、 是、因为我一个人都系包架的士。 你可以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觉得，如果去旅行咧，可以即系咁啱人数就包架车就会抵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如果去日本、 哦、A A 制啊？ 又唔係 AA 嘅，咁或者有一個可以做老闆嘅萬歲，係咪？ 咁都得嘅，所以我唔識聽你呢啲説話咯。 係嘢，心諗使鬼嘛？ 唔係一定係我俾噶啦， 係啦，咁都得，咁可以兩架的士又得。咁但係今日咧呢個玩法咧都幾好嘅，原因就係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如果去日本玩咧、大家會覺得日本坐的士咧好唔抵嘅。 啊！你又講得啱喎， 係啊！ 我其實係去咁多次日本咧，不論咩城市咧，我咁耐以嚟搭過一次的士咋。 喺日本啊？ 係啊！ 你係因咩事要搭嗰程的士咧？ 嗰程係接駁嘅，即係因為嗰個酒店咧，去嗰個車站咧，中間咧中間咧又唔係長又唔係短咁，但係因為咧係回程嚟㗎，咁所以拎住好多夾啦。咁、所以酒店就幫我哋咧 book 咗一架。的士叫咗架的士，咁、我第一次就坐的士。 小白，我都有聽過咧，就話日本咧喺東京當然係最貴啦，係咪喺唔同城市個的士個 rate 都有啲唔同 嘅？係啊，會有少少唔同嘅。咁同埋因為日本嘅的士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叫公司啊，去到經營呢一門嘅生意嘅。 著曬制服咧， 著曬制服啦， 成個紳士咁樣， 戴曬帽咁樣啦。 我好中意佢哋的士司機嘅，因為就算係好老人家咧、 啊， 又有禮貌，同埋你見到佢幫你搬行李嗰種熱誠，你係唔好意思，哎呀唔使啦唔使。 係啊。咁同埋成日都話香港人好多人都知道咧，就係搭日本嘅的士有啲 A B C 係咩咧？就你冇搞佢嗰度門，即係佢唔會話即係鬧你嘅。 咁仲有咩 A B C？ 嗱 A 就唔好搞嗰度門啦。如果你要開車尾箱，你要拎行李咧，或者你搬啲行李箱，你等佢搬。即係雖然你見到佢有咁上下年紀啦， 但係都等佢搬， 都等佢搬。 跟住， 但係你見到佢拎得好辛苦嘅時候咧，你去幫下手係一件事。 哦、 但係你一定要俾佢搬咗。 開始嘅時候等佢搬， 等佢搬。 跟住咧， 係啦，開門等佢開門。然后你坐上去之后咧，最后就等佢闩门。总之你成个过程，你当自己系王子，当自己皇上， 即係做翻自己啦，我 你係做翻自己嘅啫。但我哋啲做緊下人嗰啲咧，就一見到行李係自己搬上去。 係啊，你妹仔架。 係啊，妹仔架。所以 我對上一次咧，同阿小白 咧，男人啊，嗌佢嗰啲家丁架得唔得？ 周身戰架。 就係對上一次就係同你趕住去富士山嘅時候都搭咗一程的士喎，係 咪小白？哦，咁我記得啦，以後 好貴啊嗰程的士。系啦，本身日本搭的士咧都已經貴噶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去諗住旅遊咧，就通常都唔會去到諗咧，就係搭的士去到做嗰度嘅主要交通工具嘅。通常咧 通常兩程咯，可能機場嗰兩程啫，唔係主要咯。 除非係特別啲嘅城市啦，福岡要講啦，因為福岡個機場好似以前啟德咁樣咧。是在個市中心入面的，其實搭的士真的很快的， 正到爆， 是啦，咁係嗰個機場，其他嗰啲譬如成田嗰啲咧，你唔好搭的士啦。 我可唔可以講下上次福岡咧？臨尾走嘅，得翻我同個女兩個咧，我哋係去完公園再去多轉呢個100 yen 店咧，跟住搭的士咧買咗一夾嘢硬外翻去機場，真係開心。 買多一夾嘢， 一個細夾， 都好勁啫。 跳上的士好開心， 即係再買多咗一個夾，然後再擠埋啲嘢入去個夾入。 嗱，講緊100 yen 店啫， 100 yen 都係啊，好啦，咁 都係離譜啊， 唔係咯，100 yen 店買50件100 yen 店都好多錢啊， 好啦，咁但係日本有個地方咧，佢哋就諗到啊，既然啲的士成日即係外國嘅朋友，就是、我哋呢啲咧覺得咁鬼貴又唔肯搭。咁啊！啲的士生意係差啦，係咪？佢哋本地人又唔會話成日搭的士噶嘛。於是乎咧，佢哋就諗到個辦法，就係同呢個旅遊業咧一齊做啦。咁點做咧？就是、原來佢哋同嗰啲觀光局咧，咁就會聯成，咁就係的士、你喺呢個叫做九州其中一個大茂田啊，大茂田車站嗰度咧，就已經可以咧幫你 call 的士。但的士咧就唔係話按標收費嘅喎。 係點咧？ 佢咧係合法嘅嚇。佢咧就係譬如我俾5000 yen，即係300多蚊，你咧就可以。租佢大概3个钟或者系4个钟头， 哇好啊， 系啦， 3至4个钟， 然后咧个的士司机咧， 地方 佢有几个地方俾你选择嘅，咁佢最主要咧就系去翻你可以去一个神社或者一个庙宇啦，跟住一个博物馆啦，即系佢俾个 list 你嘅。你就A 餐， 即係自己配啦，揀 冇錯啦。 神社揀一個， 係啦，就好似我哋剔車仔面咁樣啦。 博物館揀一個， 博物館揀一個， 跟住咧 酒 店揀一個，酒 店揀一個，旅遊地點揀一個，咁咪剔剔剔剔剔咁樣咯。 其實呢啲有啲似咧美國嗰啲hop on 嗰啲啊， 嗯， 佢都係有10个景点， 嗯， 你任你揀。 巴士嗰啲 hop on， 係 啊係啊係啊，即係嗰啲咯， 係啦， 係啊，知唔知？不過嗰啲係坐巴士， 係咯，你都會坐巴士。巴士嘅咩仔？ 會 噶， 冇 理由 嚟。 咁嗰啲觀光巴士 都會微服出巡噶嘛，皇帝都。 哦，原來如此。 下江南 嗰個巴士咧，其實佢都係同人哋一齊係包咗嗰個巴士嘅，冇乜其他外人可以加入。 又唔好咁講， 大家唔好幻想下，令到個行程好似好多飛奔喺嗰個巴士嗰度。 後宮佳麗唔知幾多千嗰啲，一齊逼嘅。 都係一個隨從嘅啫， 一個係啦。嗱，咁呢個的士嘅 tour 咧，其實都幾特別嘅，因為唔係日本每个地方咧，佢哋都会同的士公司咧去到合作嘅。咁如果大家去大茂田呢个地方咧，咁你就可以去试下呢一个嘅的士旅程啦。 会唔会呢个其实系一个试点啊？第时如果真系将佢发扬光大，或者其他城市会有咧？ 有机会 啦。而你接触嗰啲日本嘅官员， 佢哋、 小白 城市同城市之间咧啲较劲啊，好犀利嘅。佢哋 咁你帮口讲多两句嘛，喺其他城市都有呢个竞争力噶咁啦嘛。 佢哋会秒噶，互相。城市秒噶， 但不過小白，如果你話真係喺大城市東京、大阪咁咧，咁塞車其實可能3-4个钟咧，你都去唔到咁多個地方兼夾你參觀埋喎。你話秒死人 喎，你突破盲腸，係啊，真係一個 唔係大城市你 book 一日喎， 唔會做啊，真係 可能要租一日喎。如果大城市嘅話，咁啊變咗 one day 嗰啲， 純粹係諗下即係將用家 啱啊！你呢個 point 好啊。咁如果你話喺嗰啲遠少少嘅，咁就可以話book 3-4个钟，然後就去幾個。地方咁啊，的士司机咧就嗰一批嘅的士司机，除咗系会车你周围去玩之外咧，其实佢仲会做埋一个半导游嘅， 即系讲解啊。 系啦，佢一路揸车嘅时候咧，除咗送你地方，就话啊呢个博物馆咧有啲咩得意嘢啊。 请问佢用咩语言去讲咧？ 佢哋基本上咧系用日语嘅， 好嘢， 好 嘢，我神明啊，神明啊！ 佢哋有基本嘅英文嘅，即系譬如好似香港有啲英文。 OK 嘅的士，可能會貼一貼紙咁樣。 Sure, why not 嗰啲係咪 ？Yes, yes, yes. 啊 ，there are museum 啊 ，very good 咁樣。 Temple Street 啊，我聽過 Temple Street 啊。 咁廟街唔係啩？ 廟甜啊， 廟甜啊，真係。 有間廟好甜嘅咁樣。 咁有冇試過真係幫襯啊？ 我有啊，我有去到幫襯咧，的而且確係 大茂田。 大茂田係啦，咁就個的士司機的而且確咧全程咧。会系鸡啄唔断咁样同你倾偈嘅。 咁我想问啊，那个过程系即系我去到呢一个大茂田站，就系埋去边度？ 大茂田嗰度咧，一出咗门口咧，佢就已经有好大个嘅咧，就写住taxi 咁样嘅 T X 英文嚟嘅。咁啊 taxi 咁你攻入去，咁初头啲人唔知道就以为佢帮你 call 的士啦。你一入去嘅时候 系噶，系店铺嚟噶， 好似一间店铺咁样噶，即系已经一座嘢嚟嘅。咁你攻入去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可以即刻咧就系佢帮你 call 的士，同埋会话俾你听有呢一个 package 咁样。 咁然之后就突然间车埋嚟。 系啦，咁当然你可以上网即系搵翻大茂田 taxi 咁，其实又系出嚟咁样咯。系啊， 可以喺香港度计划定个行程。 冇错啦，大家有机会试下啦。 好啊。 揾嘅歌曲咧，系啊嚟自呢一对，系咪一对组合嚟？ 一对组合嚟嘅。 啊，Momoilo Colbo Basetto， 好嘢。 系咪 啱咗九成啊？我摸依都估到八折度， 哇，争好远啊， 好难， 唔系 九成啦，九成啦， 难 读 呢 个，好叻噶啦， 好俾心机啊，一个老人家， 豪色行运丑啊，一直嗰个叫 Stay Gold。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一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傅先生。 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系啊，喂，你今日打上嚟咧，就为到老婆去点唱，系咪啊？ 系啊， 系啊，喂，搵到份新工啊，系咪？你想唔想佢出嚟做嘢啊？其实老老实讲噶， 唔系佢一路都喺屋企嗰度照顾屋企嘅，呢十几年都咁啊，啲小朋友大咗啦，咁咪。佢有佢自己兴趣，咁咪鼓励佢去。 好啊，融入翻社会咧，个人有寄托，开心啲、啊。 有细艺好好。咁、就太太做嘢，你就喺屋企享清福啦，系咪啊？ 系啊，希望系咁啦。 哦，系咩？咁得意啊！ 我自己都有做。 我太太冇做嘢啊？ 冇啊。系啊， 我講你咁大感慨啊！ 唔係有啲細藝好，有啲細藝好， 有啲細藝好啊！ 好好好好好，咁啊，總之都係，唉，總之一家人 O K 咪得咯，係咪先？遲啲唔得噶啦，係啊，經濟又轉型，嗰啲咩啊？零售業執幾多間話？七千間啊！ 係啊， 香港都可能得一萬間零售業係嘛？执咗七千间都唔知点算，哎，唔好讲啲扫兴嘢啊！ 太太呢阵好啦， 有新工有新工就翻啦吓，好嘛？做咩噶？嗰份新工系吓？ 我太太 系啊， 我唔系佢教人哋做手工噶嘛？ 系做手工 好啊， 其实都系心灵治疗。 有咩手工可以教下晨光嘅听众啊？ 字典图，字典图。 唔系啊 ，crochet 咯，啲勾嘢嗰啲咯。 织嘢，即系编织啊，或者勾啲毛公仔啊，定系咩？ 系啊， 算唔算织冷衫 啊？同埋整啲整自己整啲袋咁咯。 哇，编织类啦，呢啲系一门手艺啊，真系。 系啊，系啊 ，handmade 嗰啲啊。 哇，咁个个都与别不同噶，每一个产品。 咁你身上有冇好多啲系老婆嘅出品啊？例如勾件衫俾你啊， 睇裤啊。 哦，嗰啲冇，不过有银包啊，或者有啲。整啲衫俾我着咁， 整啲衫已经好好啦，系咪先？自给自足，系咪？ 其实咁 扮仔啊，通常勾咧系冷嘅，点样勾条冷底裤啊？冷 底裤都未听过， 你有冇着过啊？ 我冇听过，我真系冇听过，愿闻其详。 好吉嘅 系咁啊，唔紧要啦，都系鼓励下太太啫。傅先生嘅直击啊，你头先感觉唔到佢哋嘅幽默感系嘛？傅先生， 哦系啊， 系啊，唔紧要，我企喺你嗰边嗰度讲几句。嗱，有咩要同啊太太？打气嘅点唱啊，讲几句说话啦，将个时间交俾你。 哦，系啊，加油啦！咁啊，多谢佢咁多年照顾屋企啦，同埋照顾我同埋阿仔照顾得咁好啦。咁希望佢喺新嘅领域上边继续去不断钻研学习咯。 好， 好啊， 加油啊， 加油 啊，加油，傅生。唔系加油富生，系加油富生嘅太太，即系富太， 两公婆一齐加油啦。 不过都可能佢咧翻完工会有啲突然间话，哎呀，我都冇着攰啊，老公啊，咁你要继续帮佢啊，即系支持佢啊，同埋鼓励佢，帮佢按摩。 同埋有冇啲实质嘅嘢，即系鼓励太太啊，煮下饭有冇先？ 啊，洗碗啊， 做饭又，做家务 系啦，点都帮下手啦，好唔好？好嘛，吓 好。 咁啊，今个早上拣嚟 Whitney Houston 嘅歌，点解嘅？ 哦，因为佢都好中意嘅。 好啊，好啊， 好啦，咁啊，送翻呢只歌曲俾你啦吓，《Greatest Love of All》。 好有爱啊！ 多谢你嘅电话，傅生，拜拜。 Thank you， 拜拜。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好，呢一首嘅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Whitney Houston 嘅作品咧，就将我哋嘅节目咧差唔多带到嚟尾声噶啦噃。 富太加油啊吓！ 系啊，两公婆都一齐咧并肩作战啦，一个就系主外主内都得啦，帮手啊！ 我头先上网就睇下点样，哇，咩叫冷底裤？认识咗啦，啊，多谢多谢。